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哇，咁早原来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吓，咁啊生效紧，大家留意住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今日咧就系6月28号星期三嘅早上嚟嘅，农历咧就5月11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啦，咁啊小白啦同埋 Vicky 咧都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咁啊星期三嘅时间咧，永远都系有少少嘅感觉，就系一个星期嚟到中段嘅部分咯。咁啊唔知道你今日星期嘅工作进展是否顺利呢？会不会都可以按照你的计划是可以呢，就是顺利达到目标呢？如果是的话呢，那就恭喜你了。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记住用多少少力加把劲追返进度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上面都係好需要更加多嘅正能量嘅。不过有阵时因为天气嘅影响，因为自己工作顺唔顺利嘅影响，可能因为你正在遭遇到一啲嘅挑战嘅影响，令到你嘅心情成日都会唔好嘅。其实好似水一样啦，不断咁样去到混浊落去嘅时候，有啲污泥咁样。不过虽然这个前景就好像水充满着污浊淤泥的水一样是灰蒙蒙的，但其实时间一耐的话，你都会明白那些污浊的物体就会沉淀下去，分外会变得清明。人都一样的，其实经过一些挑战苦难之后，一样会拨开云雾见青天。所以千万不要经常保持着一个就是愤怒的时间。在社会上面都有很多时候会有大家辛苦或者是愤怒的一刻的。你又可以想成这样，其实每一个人呢就好像一个的垃圾桶一样。为什么将人比喻成为垃圾桶呢？因为垃圾桶里面挤了很多不同的垃圾，这些垃圾就是我们的情绪，这些垃圾当中也包含着愤怒，包含着懒惰，包含着傲慢，包含住歧视。这个垃圾桶呢有大有细，有些人垃圾桶呢可能会很快脆就会满泻，咁满泻咗嘅时候咁啱你行过呢个垃圾桶，佢嘣一声爆，咁爆咗你身上面。所以面对住呢啲情况嘅时候呢，我哋应该係继续保持住自己嘅微笑，然后将自己嘅生活继续活得更加好。人哋可能有一刻咁啱将自己嗰个嘅愤怒或者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在你身上，不要紧，继续保持着微笑，充满着阳光的感觉呢，其实是可以感染身边每一个人的。简单的微笑，简单的一句早晨，也都可以为社会，为我们的香港带来更加大的力量。早晨啊，各位听众。 你，浮现我思海的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向某天再会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向某天再会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早上六点十五分的早上，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嘅晨光第一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哇33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啦，咁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嘅。咁啊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啊吓，咁啊而家27度，相对湿度咧就系94%。酷热天气警告早上的时间都已经生效的了。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来的，就是空气好了。看回九天天气预报，星期三四五或者整个星期都是偏向是有雨水和有太阳的。不过去到星期日的时间可能雨水方面会多一点点了。降雨量都去到中级度的水平的。大家留意着天气的变化。 晨光 Coffee Time。 早几年有句说话叫你有压力嘅，我有压力嘅，个个都系有压力嘅。喺日本工作咧，呢一个嘅环境，嗱睇日剧都知道啦。有好多人就话：，喂，压力系好大嘅，都系嘅。加薪亦都困难，不时出现咧就一啲职场欺凌，甚至乎咧，其实喺日本都出现唔少啊过劳而去而令到自己身体承受唔到死亡嘅个案。有研究发现这个现象并非就是偏见的，在全球多个不同的地方，日本打工仔的满足度原来排行都挺差。这一份报告其实都要数回上年11月开始就已经做了，由日本的人力资源公司总合了全世界的一些叫做工作情绪的研究报告，目的就是就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他总共找了18个不同地方的工作环境进行这些调查和研究，即是通过工作得到快乐的程度上到底是有多少分呢？好了，相比其他地方，香港取得的分数就是 56.3， 排行未四，未四啊。中国内地方面是 89.2 分，其实都相当之高，我们是尾四。中国大陆方面呢排行第四。第一名是哪里？第一名是印度，拿到 92.6 分。好了，望返话到成绩最差的日本是 49.1 分，排行第尾的。他们做这些研究调查的时间，当然就希望在中间找到多啲嘅方法，令到咧打工嘅朋友咧就可以开心啲。其实研究发现啊，日本人打工啦，对唔住啊，日本人打工咧，咁啊不论啊上进心同埋自我启发嘅意向咧相当之低，咁啊职场欺凌嘅情况亦都严重啦。仅仅只系得接近两成嘅日本人啊，会有咧就系升职同埋成为管理层嘅意向。咁啊，如果熟悉佢哋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实日本人咧，佢哋通常咧都系中意咧做兼职多噶啦，赚咗钱之后咧就即系有啲系叫今朝有酒今朝醉嘅心态嘅，咁啊储钱啊各样嘢咧都唔系咁盛行啊吓，咁啊都系嗰啲叫借贷嘅生活模式比较上多嘅，所以咧喺呢个对工作充满热诚嘅一项调查入边，日本其实只系得6%，同样系属于全球最低嘅。咁啊，喺香港如果工作生活嘅朋友，大家都要加把劲啊！千祈咩咧，就唔好咁容易俾工作嘅情绪影响我哋啊！ 连坐到佢看硬化，其实要送走吧，只怕给你知道仍会被骂。这是谁的家，挂着谁的话，爱你所挂，沉迷也害怕，仍然如投射背影继续挂。 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Goodbye, I'll be always missing you. 半破松消失了，余下也不会太无辜，锁匙锁住风落时，若靠这方式安抚， 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各位早晨，6:24，晨光成语百科。最近有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工作上面遇到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然后有很多事情他都背在上身这样。咁我哋就最后倾偈，就觉得有好多嘢咧自己做咗，觉得做好啦，心安理得咧就可以啦。心安理得嘅出处系边度嚟嘅呢？原来系孔子同学生嘅一个对话嚟嘅。咁孔子嘅学生咧就请教啊孔子，就关于呢一个三年之丧嘅问题。咁因为以前嘅人咧系会觉得啊，如果父母离开咗嘅话咧，应该有三年去守丧嘅。咁孔子就答佢啦，其实只要你心安理得，你觉得心安啦，你就去做啦。因为个学生就觉得，我觉得三年太长啦，我觉得一年就足够啦。令到孔子咧都喺度谂，啲人咧有三年嘅守丧嘅意思咧，就系因为之前呢一个人咧系有享受到父母三年嘅恩情。咁假如呢一个学生佢觉得守一年嘅话，可能是因为他和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太好，所以呢就形容一件事上面，只要那个人觉得无所愧疚，合情合理，你相信自己是这样就可以了。其实在现今的社会呢，我们在网络上面都会很容易接收到很多别人的指责，咁当然啦，如果係合理嘅原因，当然要接受啦。但係如果唔係嘅话呢， 只要你觉得心安理得，做好自己就足够啦。 你若已决定要走，不好意思，我亦要拒绝放手，有理由去强求。亲身与你证实我有略有忧，假使过往对待你略然简陋，有理由从头踏半去预留。曾经过敏，没有空虚，提出抗议亦会珍惜，如情话你都不再有反应。无情话我可听完再反省，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我共你，我共你，困局里停留，谁会像你，会令我止住尊危楼。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吻掉了有没借口，心灰冷那位置要换气口，有理由再对流。手心冷静也未够，要共你手增添布置更合衬，夜夜感受有理由，床头神仙也挽留、yeah。 如果世界未够温馨，难得你我亦算挤迫，如情话你可使意再公平，无情爱我都可当作佳境。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我共你，我共你，困局里停留，谁会像你，会令我恃住尊危楼。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这世上各有千愁。借口鼓起勇气信任我，发现两手有理由，已被谁视为特别地罕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通电话。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之中说，谢曼和谢峰讨论了双边关系中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一系列全球和地区问题。声明又说，谢曼在通话中亦都重申在各种议题上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利用外交手段提出美方关切领域以及美中利益一致的潜在合作领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形容，谢曼和谢峰通话是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的后续行动，是一次实质性通话。又说美方官员正是跟进布林肯访华的时候讨论过的议题，包括和中方官员讨论中国外长秦刚几时访问华盛顿，但是有关访问日期目前仍然未有定案。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在安理会巴勒斯坦问题会议上说，中方对以色列日前通过新的犹太人定居点决议表示关切，说定居点的每一寸扩张都是对巴勒斯坦生存空间的进一步挤压，亦都是对两国方案的进一步削弱。中方再次敦促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停止单方面改变被占领土现状。将军又说，平息以巴冲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恢复和谈、落实两国方案。国际社会必须始终将巴勒斯坦问题摆在国际议题的是摆在国际议程的优先位置，采取实际步骤推进两国方案。安理会必须要拿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准备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承担起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责任，为政治承诺的兑现提供监督保障。乌克兰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42人受伤。乌克兰当局说，俄军的两枚导弹造成一间餐厅和多间房屋受损，救援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目击者说，袭击引致巨大爆炸声，建筑物的门窗玻璃都被震碎，形容情况非常可怕。美国白宫发言人谴责事件是残酷的袭击，说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和广泛破坏，又说总统拜登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保证，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装备，以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翻嚟本港，警方喺观塘展开打击毒品行动。昨日突击搜查兴业街一个单位，检获大约23克怀疑可卡因，大约40克怀疑海洛因，一批怀疑毒品吸食工具，同埋大约4600元现金。毒品市值合共大约56000元。警方在行动中拉咗13人，其中一个49岁男子涉嫌是贩毒，另外10男2女年龄介乎38至60岁，涉嫌吸食或者注射毒品，所有被捕人士正是被扣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酷热天气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香港， 香港95年，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港台有很多节目我都很喜欢的，而其中一个就是骚动音乐，因为我还会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就是一个很大的卷轴，跟着有一句很有创意的金句。 恭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近月发生数十宗学校午膳饭盒食物的投诉，质素令人关注。政府积极推行健康饮食在校园计划，学童要食得安全又健康，可以怎样拣？电视节目《铿锵集资》A 餐定 B 餐？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嘅早上啦吓，咁啊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嘅，哇！雷暴警告咧，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埋啦，咁啊出边希望嗰个嘅天气啦，就唔好太过影响大家啦吓，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暂时7:30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入边直播室咧有小白喺度啦，亦都咧有阿 Vicky 喺度，早晨，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即系想分享一样嘢，其实咧喺呢个世界上边咧都有啲嘅食物令到我哋咧食完之后朝头早咧系会精神啲嘅，嗱、哦、咁当然啦，我自己就觉得咧喺细个嘅时候啦，我妈妈咧整个最开心嘅早餐俾我。是啲乜嘢咧？就系、是、佢会煎牛扒。 咁早食牛扒？ 系啊，咁呢个世界有啲牛扒系好薄嘅，唔系下下一大块嗰啲，即系你而家去。 我好少朝头早食肉咯，应该话。 吓、啊，朝头早哦。 系哦。 咁你而家朝头早直啲讲系嗰啲大快乐嗰啲早餐啊，咁、 哦、 你都有咩啦、哦？你都有嗰啲咩牛扒嗰啲，有鱼柳嗰啲噶嘛？ 我多数系食蛋糕啊、面包啊， 我偏甜喎、啊，你食嗰啲嘢都。 都 系，系咯，系哦。咁朝头早我都中意啲咸食嘅。咁呢啲咸食嘅食物咧，我觉得都唔错啊吓。咁啊细个嘅时候咧，妈妈就会几好啦。咁啊惊我哋冇营养啊，所以咧就好俾心机咧，就会煎嗰啲牛扒。虽然就薄薄嘅，咁但系我都觉得咧都相当之香口。咁啊一时咧就牛扒，一时咧就猪扒。咁变咗咧喺你食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咁啊所以咧就今日就肥师大只啦。好啦，咁啊但系咧。食早餐当然希望呢我哋有均衡嘅营养啦。咁、但係如果你话除咗均衡嘅营养之外呢，有一啲嘅早餐呢，其实的而且确呢係可以令到我哋食完之后呢，令到我哋脑筋啊灵活啲嘅。即係举例啦，好似当我哋如果要考 DSE， 考 DSE 嘅时候，咁我哋咪要用脑筋嘅。好似都有同阿 Vicky 提过、即係如果朝头早考试之前食粒糖，入市场之前可能半个钟食粒糖，咁有糖分嘅，糖分就可以增加我哋脑袋入边嗰个运转嘅速度嘛。 哦，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读化学嘅人咧可能会用嘅一啲小 tips， 系啦，咁呢个即系由化学，即系你本身糖都系 chemical 啊。 系，咁如果我想食嗰啲酸咪咪嘅糖咧，得唔得咧？即系醒一醒啊嘛，个人。 哦，咁呢个系神经刺激你醒一醒， 就同你、那个酸完再甜噶嘛。 吓、啊，哦，咁啊睇下你自己接唔接受咯，因人而异嘅呢啲嘢都好啦。咁如果你话喂，除咗糖之外咧，有一啲嘅食物，佢入边咧就特别系可可啊，入边咧就含有一啲嘅物质咧。咁啊，佢個物質嘅中文嘅譯名咧，即 chemical 化學譯翻嚟中文咧，咁就叫做黃元醇，希望冇讀錯啦。咁呢一種嘅食物咧，其實咧喺呢一個可可入嘅成分入邊咧，都有幾多嘅喎。咁佢咧原來可以令到我哋咧個頭腦更加清醒嘅，佢係一種咧抗氧化劑，無論喺茶啊、紅酒啊、藍莓啊、蘋果啊、梨、櫻桃，甚至乎花生嗰度咧，都有機會揾到呢一種嘅物質嘅。 哦， 系啦，咁所以你食完之后咧，咁啊啲人就会话，喂，好似帮你嘅脑筋咧，尽量提供多啲嘅养分。啊、情况就同我头先咧讲嗰个 考試之前食糖就一樣啦。 嗯， 咁佢可以令到我哋腦筋轉快啲啦。頭先嗰個就糖分，咁呢個咧可可嘅成分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腦筋咧就 keep 住一個咧就好嘅狀態。 嗯， 好嘅狀態同轉速咧係兩樣嘢嚟嘅。係啦，咁即係一架車佢可能扭力大，但係佢速度又點咧？啊，真係都係兩樣嘢嚟嘅。好啦，咁即係如果睇完呢啲報道之後咧，咁我有時都會諗喎。啊！我哋即係以前喺以前外國人咧，就主要都係食可可同埋朱古力嗰啲會多啲，因為中國嘅食物入邊咧就以前冇噶嘛。 嗯， 係啦，因為佢哋嗰啲種嘅嘢都不一樣嘛。 嗯， 咁係咪因為佢哋有段時間食多咗呢一類型嘅食物，令到佢哋咧即係有段時間外國嗰個聰明度會強咗咧咁樣？ 哦，係 啊，有人喺呢方面做一啲研究㗎，都幾得意。咁所以唔好理啦。咁总之人哋有啲研究，总之又系帮呢个脑袋，又可以帮呢个心脏、血管、呼吸系统做咗啲测试，都觉得系咦有呢个正面嘅影响。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咁 Vicky 要食多啲啦。 系啊，你有冇饮朱古力嘅习惯咧？ 其实我中意饮朱古力，我都成日饮朱古力噶。同埋特别如果喺屋企咧，我系有嗰啲可可粉一盎咁样喺度嘅。 哦， 系啦，因为我自己本身血糖偏低，咁所以我系好容易会如果假设我一起身迟咗食早餐咧，即系你都话啊，点解你成日都食早餐？因为我会攞翻嚟咧太早嘛，可能你就会话我食饼干啊咁样啦。咁就系因为我知道自己咧，如果唔食早餐咧，我会好容易头晕。 嗯， 系啦，咁所以屋企咧都会有一盎可可粉喺度，有阵时朝头早可能屋企冇嘢食，我都会冲一杯可可粉嗰啲嚟饮一饮先咁样咯。 我就屋企通常如果买嗰啲可可粉咧，通常都系真系发毛。 我想话咧，冇咩人饮。一讲起可可粉咧，我细细个屋企都有噶嘛。我成日都会攞手指撩佢嚟食嘅。 哇， 好好食噶！ 但系好唔卫生，因为你撩完之后，你手入嗰啲菌都会入咗入去噶。 系啊， 同埋有水气啊， 一下嘅咋，你真系可以喺。 同埋有水气。有水氣入咗個罐入邊嘅話咧，嗰個就會好快壞啦。 哦，不過我哋屋企 你就算要偷食，你都攞匙羹筆啊嘛，攞只乾淨嘅匙羹筆，咁咪乾淨衞生啲咯。 啊，而家唔會嘅啦，細個啫。 晨光百科。 早上6:43啊，晨光百科。不过先睇睇天气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明日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噶噃。而家27度啦，雷暴警告生效紧嘅，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朝早嘅时候同大家睇睇研究一下一样嘢，嗰啲油性嘅笔。油性嘅筆呢，其实可以写字喺呢个玻璃上，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呢？你攞原子筆写就写唔到嘅，油性嘅筆呢，咁就可以啦。好啦，今日呢就同大家破解喺呢一个嘅迷思。首先呢，我哋要知道点解墨水同埋呢个油系咩关系呢？因为墨水入面呢就含有啲油分，亦都因为呢墨水入面含有酒精，墨水入面都含有水㗎喎。水性筆的墨水是将色彩的成分溶在水里面而制成的，所以只有吸水的墨品才能够将色彩的成分和水一起吸入去，这个就是成为了我们怎样将字写上去一些的纸上面。好了，至于油性筆的墨水就是将色彩的成分融入去酒精里面，等这些叫做定色剂混和去到制成的。定色剂能够将色彩的成分咧就好稳固咁样咧喺放喺啲书写嘅物品上面嘅，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咁啊真系发明嗰个人啊相当之聪明啦。酒精同埋水相比咧更加冇咁容易化开啊，所以利用油性笔喺玻璃等等嘅表面上面写字嘅话咧，墨水好淡好淡咁样咧就扩散开去。等到酒精乾咗之後，定色劑咧就會發揮作用啦。即係話頭先嗰個好淡好淡咁樣擴散開去嘅步驟咧，其實咧如果用顯微鏡睇咧，你就覺得哇，好似咧千軍萬馬一樣，啲顏色咧呼周圍去。等到啲酒精乾咗嘅時間咧，定色劑就會發揮佢嘅作用啦。發揮作用之後咧，就會將呢個色彩咧就好牢固咁樣停留喺呢個玻璃上面。即是写了字在这个玻璃上面。无论是写字在这个纸上面， 寫字喺個玻璃上面咧，其實咧都有唔同嘅技巧。嗱，有部分嘅白板咧，如果你用即係直啲講 marker 去到畫嘅話咧，畫到噶，不過咧就甩唔到啦，就要用好多嘅方法先至咧可以將佢甩咗咧。甩咗嗰啲字同埋色彩嘅，但如果你用一啲油性嘅笔，专系放嗰啲白板去到用嘅话咧，咁你就发觉写上嚟嘅时候同 marker 咧，感觉上好似差唔多，但系咧就可以好轻松咁样咧就将佢擦甩，系因为油性嘅成分令到咧佢喺表面上边咧就虽然能够咧就系整体性牢固咗嗰个色彩嘅条纹啦，但系因为你用一抹嘅时间咧，佢并唔系黐实喺呢个白板上边。所以也可以更加轻松地将它抹走的。今天当你写字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哇，人类伟大的发明其中一样呢就是我们的笔了。有了笔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文明，将我们学到的事情呢就写低它，流芳百世，令到我们人类呢可以得以成为今天有这么大的进步咯。今日嘅进步并唔系一朝一夕就已经可以得嚟噶，系要经过我哋前人好努力、好努力咁样琢磨落去先至得嘅。所以今日我哋都唔可以躲懒啦。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全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两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过滤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着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我就算要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迫我抑压不快，被困在怨曲，忘掉外界。 6:50一首嘅作品，单曲循环静27度，咁啊就不厌其烦，朝头早咧都提多几次啦。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喺朝头早嘅时间亦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花艺师啊安安上到上嚟嘅。早晨，安安。 早晨，小白。 今日咧安安介绍呢一个花咧， 我覺得咧係暫時啊嚇呢幾集嘅花朵嚟講咧，係我最有興趣啦。除咗上個禮拜嗰啲蘭藤之外咧， 真定嗎？ 係啊，因為今次呢個咧，我覺得如果能夠種喺屋企或者我放喺 office 嘅時候，有一種高貴啦、睿智啦，同埋好有藝術嘅感覺。 你都中意睿智啊？ 係啊。 啊、 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 这个够胆讲句、 啊。 我做过二百集我没讲过。 这个是什么花来的呢、 啊、今天讲的叫贝母花。啊、贝呢就是贝壳的贝母母亲的母。贝母花。 贝母花。 这种花呢其实、是荷兰的。 嗯、 香港其实间不时都可能会在一些比较卖贵东西的花铺会见到买。是、可以是盆栽、嗯、可以是切花。 咦咁花墟会唔会有噶？ 会嘅，应该 都会有嘅。 系啦， 如果港岛，我喺边度揾花噶？港岛嗰边？ 港岛我谂系铜锣湾街市嗰啲系嘛？ 哦，我唔知道啊，我就问你。 系我识港岛，其实比较难买花。 系啊，因为我见买花都系花墟，其实我亦都好多见，真系啊！我去花墟嘅时候咧，都系见到啲港岛嘅人去花墟买花。 系因为港岛嘅花都喺花墟度攞花墟 过。系咩？ 铺头系啦， 即系佢散货其实就喺花墟度散出。 系啊，即系住香港嘅菜都喺菜市场攞咁解。 系 你可以亲自去嗰、那个批发嘅地方去买， 是 一定系平啲嘅。 系 咁，你港岛嘅铺头即系一定系会即 系又系花墟度攞。 佢帮你省时，唔需要你搭车过去，同埋佢帮你攞啲花过去咯。 嗯， 我记得铜锣湾附近都好似有啲铺头。 系、咁，大家呢个自己揾啦。咁但系呢个贝母花有啲咩特别？点解又系咁矜贵咧？佢大概几钱啊？有冇香味啊？咩颜色啊？咁、 哦、 样 佢系属于高贵嘅花材，荷兰入口嘅。咁、 嗯、 大概支价噶六七十蚊咯。嗱，我形容下个样先。个样点解佢会叫即系贝母花咧？其实佢个样系点样形容咧？大家如果见过啦吓，梵高其实系有一个有一幅画咧，叫做《桐花瓶中嘅皇后贝母》，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下。咁嗰度系黄色嘅。咁佢咧啲花其实长期做咩？耷住个头， 系， 其实就好似一个 思考紧嘅。 你中意饮沙茄，沙茄，嗰、个沙茄杯啊，倒转佢，即系成个，即系向下垂嘅一个花嚟啊。 有啲个感觉系咪似吊钟花嗰啲？ 系啦系啦， 咁样嘅感觉。 好叻，冇错。 咁其实我都好叻 嘅，我都相信，冇怀疑过。咁佢呢个系黄色嘅吊钟花，类似咁样，但系佢咧个样系更。好似水母，系咪水母啦？ 水母啊， 系啦，好似水母 喺水嗰度煮煮。 系啦，水母系透明嘅，咁佢就唔系一个水母，系一个黄 色 嘅花咁 样。哦，哇，你都形容得都好清楚啊！咁呢个贝母花佢就可以即系好似倒吸咁样落去啦。 系， 其实点解有啲花咧，佢会嗱花朵如果佢向天，我好容易理解啊，吸收多啲阳光啊，或者佢嘅气味好容易就会吸引到啲昆虫去到帮佢散播啲种子啦。咁但係有啲花咧，佢掉翻轉 嘅 喎。 呢個係天生個基因嚟嘅，真係唔關你點解係咪太重花頭？唔係佢生就係咁樣，佢呢個品種佢就係咁樣。 嗯， 佢係長期耷低個頭，所以啲人有一個花語，你知唔知叫做咩？ 叫咩？ 你咁咧，佢成日耷低個頭就成日忍，佢忍住個老闆咁、哦，忍耐之花。 忍耐之花 係。 咁梵高當年可能都係有啲嘢忍耐緊。 我真係要揾一集講花畫先得。我唔明白，但係佢呢幅畫係就係畫呢樣嘢，就係、是、每一朵花都係個頭係耷嘅。嚇、啊、咁、啊、我就冇研究佢點解會 係咯， 寓意係啲咩？ 你之後應該揾一集咧、 嗯， 就係嗰啲名畫嘅花。 嗯， 名畫嘅花。哦 果然 呢啲 topic 唔怪得神光有你咁耐，好犀利嘅啲 idea 源源不绝。 咁梗系要我哋有唔同角度去到欣赏啲花啊！ 冇错，大把 系啦。 因为啲画啲出名嘅画家咧、啊，当年就得嘅，大家都会喺身边取材啦、啊，大自然啊，或者好中意出去公园度睇花。 嗯， 好多时候佢画嘅名画都系花嚟，同花有关。 系啊系啊，例如有啲好出名嘅以前嗰啲钢琴家咧，其实佢哋弹歌嘅时候弹钢琴咧。嗯可能佢哋都有啲花喺度、 啊 令到佢哋有更加多嘅靈感同埋嗰個情感去演繹佢哋嘅鋼琴作品嘅。 係啊，你呢隻花咧，你睇梵高嗰幅畫咧，就係、是、佢用一個一個銅色嘅花， 呢、這個好似哆啦 A 夢嗰個啷啷，不過好大啲嘅哆啦 A 夢啷啷裝住啲花。 佢個花係一定要大比較闊啲，因為其實。都根據個花型嘅，其實呢個花型咧，佢唔係一朵朵咁樣，係一堆堆嘅、 嗯， 即係一堆堆向下嘅吊鐘花，一束束咁樣、 嗯， 黃色嘅，咁、就一群一群一群咁樣生。咁如果你咁重嘅話，個花頭重心咁重嘅話，你下面個花瓶其實都要闊啲。 哦， 即系个形会插花嘅时候会衬翻。 系，因为有啲花瓶、花樽啦，其实佢哋系扁身嘅，有啲系高身嘅，有啲个口阔嘅，有啲个口窄嘅。呢、這个咧就真系一个波波咁嘅样嘅。 系啊，呢、這个 即系梵高呢个啊。 系啊系啊，譬如如果你攞个譬如绿茶个水樽摆落去，嗰只花就唔衬啦，就变咗佢个头咁大咧，个身体咁幼咧就唔得啦。 系， 即系要比较阔啲底嘅，因为佢个头顶系比较重一啲嘅感觉。 嗯，咁啊，梵高咧都用呢、這、一个。贝母花去到做 model 啦，画咗幅画啦，咁当然佢梵高我哋梗係拍手啦，係啦。咁呢个花呢其实。 除咗忍耐之外冇咁衰啦，即係佢其实都系一个叫做佢都有个感觉叫做有奢华嘅忍耐之花，就咪谦虚，我冇讲忍耐。 谦虚。 係啦，个比较好啲形容词，佢嘅寓意都系个谦虚嘅一个人。即係好似日本人成日都多谢晒唔鞠躬咁样。唔可以有几样嘢。 又有 礼 貌咁样嘅。 係啦係啦。 係。咁佢如果喺香港买呢个价钱贵唔贵，同埋佢 stand 到几耐㗎，佢一束花会唔会我买完花好快钉盖咁。 嗱佢呢以我睇返呢其实就唔系话非常之贵，如果你搵到嘅话。几十蚊一支，唔知叫贵啦，可能、 正常咁， 可能啲朋友买开几蚊支、六蚊支，咁佢会觉得三蚊一支好贵，系啦就贵五倍，咁觉得好贵咯。 我都30蚊一支， 都要 咁都可以接受嘅， 其 实咧可以接受嘅。 成个价钱啊，想话同海鲜一样，睇下嗰做系几多，同埋睇下嗰间嘢食水几深，同埋睇下佢即系咪大量。 我中意第二句，睇下嗰间嘢食水几深。 系啊，你永远唔知道咩系市价嚟嘅，尤其呢啲咁特别嘅花咧，佢可以开到开天晒价，因为得佢先有。呢啲一定唔会。 即系如果净系得一间入嘅，佢随时开过百蚊，你都可能会买嘅。 系啊，会噶，系啊，会噶。如果啲可能真系一街都系咁，冇办法，玫瑰咁一定系。幾蚊六蚊已經有一支噶啦，發去。 咁佢嗰個顏色咧，淨係得橙色定係其他品種？即係呢一系列嘅貝母花，但有其他顏色噶。 但係而家大部分其實冇人去將佢培植第二啲顏色咯。其實咩花嘅咩花都可以轉變佢嘅顏色嘅。 唔係染喎， 係 唔係染過？但係佢自己種出嚟都有其他顏色都得。 都可以，你主要睇你個泥咯。有啲人係加唔同嘅酸鹼度，會影響到花點解會係粉紅色。点解养出嚟会系蓝色？点解会系绿色？都系个泥嗰度加啲唔同嘅酸性、酸碱度，影响到颜色嘅。 哇，可以有长。 咁呢个系种，但系难啲嘅呢啲。如果天然种出嚟嘅花叶嘅演变颜色，一定系好贵嘅。咁而家香港唔系呢个世界嘅，唔好话香港，要快啦。咁 啊喷啦， 系啦喷啦咁。咁贝母花大部分都系黄色嘅，橙黄色系佢嘅标记咯。 即系佢本身就普通正常酸碱度就系呢一只颜色啦。 系啦，梵高当年都有。黄色咁嘅枝，但本身就 系 黄色咯。 咁梵高都系黄色嘅，我哋就唔好将佢转个颜色啦。 系，我哋都转唔到噶。你唔系你翻屋企可以喷嘅。其实咧，事实上大家好想转变颜色咧，其实有啲喷专喷花嘅喷漆嘅。 系咩？ 系、啊。 我又长知识咯。 我真系唔知道你唔知道，不过可能真系好多人唔知道。 其实我好多嘢唔知嘅，关于花嗰啲。 系啊系啊，有啲人你喷，譬如你想将做模型，将架车由红色转做黑色， 嗰啲我知啊， 可以喷嗰支咁嘅嘢。 嗰支就系喷花噶啦。 唔系，有一支咧，咁喷花即刻死俾你睇，即刻。 系啊。 咁另外一种咧，染喷花嘅嘢咧，你花都应该有得卖嘅，就系喷喺花嗰度，系唔会伤害到佢，而系可以改变佢嘅颜色嘅。 哦。 咁如果你黑色改做粉红色就好难啦，系浅色转做深色系可以嘅。 明白。咁呢个叫做贝母花，咁大家留意住啊，睇下自己啱唔啱放喺屋企啦。唔该安，拜拜。得閒種下花都幾好啊！喺屋企咧有啲花香喺度，跟住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咧大自然嘅美態啊！好啦，轉頭分道廣播啦，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晨光第一線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啊！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啊！ 陣間會唔會塞車噶？ 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7:09嘅时候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入面先有小白，再有 Vicky， 然后有 Didi， 係啦，再有 Didi 喺度，咁啊出面啊雷暴警告啊延长咗啦，雷暴警告而家延长到去到9:00，咁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嘅，唔知道呢个雷暴警告呢会唔会影响到出面嘅交通情况呢？我今朝呢都系都几大雨，其实我返工五点松啲嘅时候啦，我身处个区。 毛毛雨啫， 毛毛雨，系啦，咁我落到轻轻含含，砰砰砰咁样嘅，有嗰啲位置吓，咁所以咧都好彩顺利翻到嚟啦。 早晨啊， 早晨啲啲， 由你嘅大雨去到毛毛雨，跟住到我冇雨， 系咩？ 我六点几翻嚟嗰阵时唔需要担遮，完全冇雨，但系喺成日搭小巴上嚟嘅过程咧，即系喺6分钟前咧都有少少雨嘅，都要担遮。咁但系嚟到咧广播道嘅门口咧就完全都冇雨，咁稍后咧就要交俾咧阿 Vicky 讲下天气。 哦，依稍后啲天气一阵间先讲啦，好， 系啊，都系变幻不定噶啦。咁讲翻交通啦，好彩啦，虽然话落雨啫，暂时咧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咁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咧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有个急收提一提你啦，喺葵涌嘅和塘咀街，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嘅第一二线封咗啦。咁另外长过16米嘅车。都不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嘅。咁油麻地嘅海宏道咧，由于有路陷啊，海宏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路陷啊，真系要整嘅。我仲记得有啲地方啦，突然之间咧会试过路陷，喺十字路口路陷。我记得前几年嘅呢单新闻， 突然之间啊嘛， 系啊， 哇！嗰阵时好似所有啲车咧影响好大。 香港我唔记得有冇试过，我记得见过有个新闻。嗰陣時香港都有賣嘅，就話喺日本嘅福岡，咁就福岡仲喺個好似叫博多，即係福岡嘅市中心咁樣。咁啊，博多個十字路口啊，仲係要個十字路口喎，路口 非常繁忙嘅路口嚟嘅， 非常繁忙嘅路口啊，路陷喎，砰一聲喎，個地下真係凹咗佢喎。好啦，咁凹咗佢之後咧，就好彩冇傷亡嗰啲啦咁樣。咁佢好嘢喎。佢第二日就整翻咯， 即系效率快。咁香港都效率唔慢嘅，因为你知香港太多路要整啊嘛，所以咧循序渐进。 系啊，即系好多路要整啊。 系啊，咁啊香港都试过噶路陷，因为我报咁多年交通啦，都遇过噶。不过好彩就系，好似你话斋，唔系太过严重咯，系少少啫。咁通常都系点解会影响到咧？爆水管一爆咧，就影响到个路陷咯。咁所以咧就好快脆，啲有警察啊，有人喺现场咧指挥交通，咁就导致到冇咁混乱咯。 系啦， 我哋香港效率快。 啱嘅，因为我哋整路都系专家嚟嘅，因为我哋好多嘅电线啊，嗰啲宽频啊，全部喺地底， 系啊，一爆真系搞唔掂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算唔系话爆啦，就算有时有工程咧，都要再掘个地出嚟，呢度整嗰度整，换翻啲喉啊，换翻啲电线啊咁样嘅， 冇办法啦，维修呢样嘢一定有噶啦， 系啱嘅啱嘅， 时间老化咗啊嘛，系咯，咁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我想问下你哋两位咧，几耐冇去过山顶咧？ 哦，我唔係好耐啫 喎。哦，咦，你唔係好耐？咦，阿飛姐， 我好耐喎。 啊，好耐喎，幾耐？ 好，我諗已經都有5年起計。 哇，咁你真係好耐喎。 因為唔會特登上山頂。 啊，唔係喎，拍拖勝利嚟嘅喎，梗係。 係啦。 冇喎，真係冇喎。 咁浪漫你都唔制嘅， 去第二啲地方浪漫。 哦，咁啊係，個人中意嘢唔同。 得，我反而有去喎。近呢兩年咧，上年有去啦，今年都有去。 你都去都 同仔仔去啊嘛，係嘛？ 同仔仔未去。 哎呀，仔仔 去 未啊？ 上年同阿 Brian 去咯，風騷嗰個 Brian 啊，Brian 叫楊，佢哋叫咩？楊啊，楊仔啊，我叫阿 Brian 啦，同阿 Brian 去啦，咁啊拍嘢嘛，拍電視， 係 啦，咁跟住咧，今年咧就因為有個朋友移民。咁我咧就同佢即係有幾日特登約咗出嚟玩嘅，咁我就帶咗佢去都幾多唔同有特色香港嘅地方，就等佢咧即係移民之前咧個腦袋入邊咧。 深刻印象。咁、我仲特登咧同佢坐咗嗰个新嗰个绿色嘅 山 顶 第六代嘅缆车。哎呀，反而我未坐过，我都想去啊！系咪佢而家用咗好多系用玻璃啊？ 玻璃 系啊，差唔多全系用玻璃好多。 即系你坐喺度望住个天幕，跟住又望住，哇！啲大厦好靓啊，维港好靓啊。 以前红色个格都仲有嘅，系咪啊？ 冇咗啦， 冇咗啦，第六代取替咗啦。 嗱，点解我啱啱咁记得就系、是，起码都五年起计咧，就系、是、五年前就有个英国嘅朋友嚟咗香港，我就系因为带佢去山顶。咁我嗰時坐係仲係紅色嘅、原來而家已經有新啦，係 咪啊？係啊，紅色之前有綠色嘅， 係係係啊。咁而家有另外一隻綠色咯，同埋佢都幾靚，全部好多玻璃啊，所以變咗你望嘅景咧係更加靚咯。咁其實真係你哋兩個講得好啱啊！如果誒外國嘅朋友嚟又好，即係臨走之前都好啦。呢、這個山頂咁獨特， 平時拍拖都好啊。 係啦，咁獨特嘅交通工具一定要帶大家去。不過今次我就唔係講纜車，係講翻山頂嘅巴士。你哋有冇坐巴士咧？ 山頂巴士都有坐過， 都有坐啊。 因為佢嗰陣時有個哎呀，真係講咗咩？山顶上面有一个比赛咧， 你小心啲讲嘢啊！你唔好讲你以前的女朋友、啊。 唔系啊，山顶有个比赛就寻日咧都诶张相俾阿 O 睇嘅，叫做孭，好似孭住樽水喺嗰度跑山嗰啲比赛咧。咁、嗰个比赛其实个kick off 个位咧就系、喺山顶嘅。系啦，咁你喺嗰度咧就，因為嗰度有個廣場嘛，咁嗰度就 set 咗啲marquee 喺度，咁大家就可以喺嗰度就攞個五 l 嘅水，咁啊放落入個籃入面就孭住，咁啊去挑戰啲山菜嘅。 你最中意留意啲比賽㗎啦。 唔係，我有玩啊。 哦、你有玩添啊？ 我有玩啊。 哇，犀利啊！ 唔犀利， 我啲唔叻，覺得你好叻啦。人就係咁㗎啦，最好就係比賽。 咁我點解講嗰個咧？就係因為嗰啲嘅比賽咧，即係嗰類型嘅山係比賽咧，我就唔會坐纜車啦。 係。 我就敖巴士上去嘅。 點解咧？ 我覺得坐巴士都好舒服啊，同埋你話同個 friend 有啲開心啲嘅事，就話想就係坐個纜車啫，纜車成本貴啲嘛，咁、我哋參加比賽啫嘛，晨早流流揾個地方瞓下仲好啦，個巴士搖下搖下幾好 舒服好多啊，咁但通常我山頂咧，我就會坐纜車上去，巴士落咁樣，即係中意咁樣。 哦，係啊，我通常買飛買來回飛， 我唔會我買單程嘅啫，兩樣都享受曬。 係 係係，係啊，咁點解講巴士咧？嗱，幾好噶，新巴15號山頂線啦，就係由山頂到中環噶嘛？咦，而家頭班車咧，大家可以早啲啊！朝頭早六點鐘開咗， 六點鐘由中環開啊？ 係啦，由中環嘅交易廣場開。 哦， 咁啊，大家咧平時就六點幾先開噶嘛？咁好啦，由依日由前日開始咧，就已經提早咗六點鐘開頭班車。如果大家想早啲上山頂嘅咧、就可以記住啊，喺中環嘅交易廣場啦，就六點鐘。咁但係好得意喎，十點鐘之後咧，佢就總站開咧就變咗喺中環嘅五號碼頭啊！大家唔好去錯。 我會轉 嘅 喎。 會啊，十點後咧，佢即係依一個由交易廣場。 好路線喎、 交易广场开嘅咧就系六点半至到六点半啦，至到唔系六点半，六点钟至到朝头早九点五十二分，你可以喺交易广场搭。好啦，十点正咧至到凌晨咧就要喺中环嘅五号码头搭。五号码头喺边咧？就其实啱啱搭去长洲嘅对出，就有个巴士站。 哦， 系啦，就五号码头对出嘅。 IFC 嗰度咯， 系啦，冇错，好近嘅啫，其实 好近嘅啫。 咁但系大家留意咯，你唔好去错咯。即系十点前同十点后系两个唔同嘅总站开出啦。咁、好啦，如果由山顶开出嘅咧，就系朝头早嘅六点半至到凌晨嘅一点钟都有车嘅。咁、好啦，如果星期日咧就晏少少开，晏半个钟头七点钟开到凌晨嘅一点钟，哇，其实都几好。 咦，去到凌晨一点喎、 山顶落翻嚟中环都有车， 山顶凌晨一点钟你睇夜景睇耐啲都得嘅。 系啊， 系啊，超正添啦。 喺度熄灯都得 吓，咁如果你上嘅话咧，你自己谂啦。上嘅话咧就系由成朝头早头先讲咗，朝头早六点钟至到夜晚嘅十二点三，即系尾班车系十二点三嘅，咁你都可以搭啦。落咗凌晨一点尾班车，上就十二点三啦。咁佢就途经咧金钟啊、皇后大道东啊、司徒拔道同埋山顶道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一个嘅咁正嘅公共交通工具咧上去逛一逛咯。同埋咧，其实最好咧拿捏到一个好嘅时间 ，Fiki 我介绍俾你。嗱，有一个时间即系差唔多未到天黑，日头。差不多是叫做日头啦。嗱、你去嗰时可以睇埋日头，又可以睇埋日落，睇埋夜景，三日色散，三种嘅景色散埋，系咪好正啊？ 正啊， 系嘛、啊？ 好有戾气啊！ 一次过睇晒三，一次过 三只色散埋，系啊， 一次过睇晒。嗱，你可以睇埋日落，睇埋夜景， 劲， 睇埋未转天黑嘅时候，系咪好正？ 咁、 自己谂。 好似寻日啦，寻日黄昏嘅时间就橙色天空啊嘛， 系、啊， 好正、 啊， 睇埋日落，哇，你几正啊？ 系啊，睇埋日落梗系正啦。 所以大家拿捏好个时间啦，吓睇晒三个唔同嘅天气嘅景色，睇埋个环境。你知你山顶嘅日落同埋夜晚 嘅夜景同埋日頭嘅景色係完全兩樣嘢， 啊， 所以大家不妨去開心一下 ，happy 下。 係啦，啊，不過記住嗰，那個古亞巴士站啊，可能佢方便即係九龍嘅朋友，如果坐船咁啊，直接就可以有車喺十點鐘之後咧，喺個碼頭嘅位置咧，啊，就直接上去山頂啊嚇。 係啦，啊，咁但係喺十點前咧，就要喺中環嘅交易廣場咧搭嘅。 嗯，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至於天氣方面咧，即刻咧就同各位聽眾睇睇啦嚇。咁，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33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咁啊明日咧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噃。而家咧就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1%嘅雷暴警告啊，咁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钟啦，以及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咧，朝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噶。呢个时候咧由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天气之后咧，咁啊同大家讲讲咧就系晨光大学啦。嗱，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同食滞有关嘅，所以即刻电话旁边咧就拨通咗啊！喺注册中医师啦，陈佩斯啊 ，Terry， 早晨嘅，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点解会咁话咧？即系食滞咗咧，原因就系因为即系都有好多粽啊，即系端午节嘅粽咧，粽其实本身都系嗰啲糯米嚟嘅，咁啊糯米比较上好似饱肚啲嘅，滞住咁样，咁可能呢段时间大家就好有诚，即系诚意拳拳啦，送咗好多粽俾人啦，自己食咗好多啦，咁所以咧就容易食滞啦。咁但系我啊想知道，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其实食滞。点样先至算系食滞呢？ 嗱，其实食滞当然好睇个人嗰个嘅体质嘅。嗱，我哋咧嗰个脾胃咧，即系我哋身体嘅能量其实点样嚟咧？就系，啲食物咧就通过口啦，食到啦，流到个胃咯。咁然后咧个胃食咗之后咧，我哋由脾胃去处理啦、消化啦，然后咧将入边咧我哋食物，我哋成日中意讲啊叫水谷精微，即系啲好精华嘅嘢咧，我哋吸收咗咧就化为我哋身体嘅气血啦。咁，呢个就系我哋身体嗰个嘅运作啦。咁，而咧如果哎呀嗰，那个食太多嘢啦，一次食好多嘢。或者好油腻，咁我哋个脾胃处理唔到咧，佢就 jam 机啦，停滞啦，咁，呢个咧就叫做食滞啦，即系由因为食物，哦，我哋食嘢而引起嘅停滞， 系 食滞啦。 咁我有好奇啦，如果你食好多嘢，咁啊食滞，咁梗系会啦。但如果我唔系食好多嘢，头先 Terry 都讲咗个重点，譬如有啲系好油腻嘅，我净系食咗啲好油腻嘅嘢，咁但系我又好似唔系好食得落，咁我呢个时候又算唔算系食滞嘅咧？ 啊，都係嘅，咁因為咧，譬如本身有啲，譬如有啲病人啦，可能平時已經食好多凍嘢，所以脾胃會弱啲啦，又或者喂壓力大啊，呢排壓力大冇乜胃口啦，咁所以咧嗰，那個脾胃都會受我哋嘅身體嘅即係個狀態影響到嗰個消化能力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食少少嘢都覺得頂住喎，哇，咁樣呢個時候咧都係有食滯嘅，不過咧就人哋可能話，咦人哋食好多嘢你先滯，啊你食少少嘢都滯咁解，咁啊就因為嗰個脾胃嘅比較弱嘅關係啦。 係，咁你話食滯會唔會同其他身體唔同嘅情況出嚟？啊，我頭痛，我一頭痛我就會我食唔落嘢啦，好似有啲滯滯地啊，會唔會一齊出現嘅咧？ 啊，都會嘅喎，咁呢個常嘅情況就係，譬如感冒嘅時候啦，因為感冒嗱頭痛，我哋通常譬如感冒都有容易有頭痛呢一個嘅病徵啦。咁而咧，其實頭痛咧都係因為寒氣喺個頭部啦。咁但係有時我哋啲寒氣唔係淨係搞我哋個頭嘛，尤其是我哋嘅飲食習慣啦，都市人可能係比較多啦，飲凍嘢比較多啦，所以我哋脾胃都比較弱嘅。咁所以點解咧？我哋有時感冒啊病嘅時候咧，咪阿媽會叫我哋食粥啊，即係清淡啲咧。其實就係唔想我哋嗰個脾胃咧花太多能力去消化，我哋可以清清淡淡咧，淨係食一啲直接有營養嘅嘢，就係，譬如谷物啊呢一啲、白米啊呢一啲咧，咁容易吸收咯，咁我哋可以打仗咯。 哦，咁我又好奇啦，有陣時即係諗翻以前啦，我自己太太咧懷孕嘅時候啦，咁佢嗰只咧，我就記得佢成日話冇胃口，咁冇胃口又同食滯嗰只唔想食嘢，其實又同唔同噶？ 其實有少少相近嘅咧嘅地方，都係個脾胃比較弱嘅。咁，因為咧嗰，那個我哋懷孕嘅時候啦，咁我哋有胎兒啊，咁個胎兒咧其實喺我哋嗰個子宮入邊啦。咁，其實咧子宮上面嗰個位置其實就係我脾胃噶啦。咁，如果咧我哋嗰個脾胃比較弱嘅時候，咁個胎兒俾個胎兒頂一頂咧，咁就會影響到咯。咁當然咧，佢喺初期即係懷孕初期會常見啦，因為後屘咧身體習慣咗啦， 同埋我哋適應咗啦，嗰個脾胃如果夠強翻咧，其實就嗰、那個即係食唔到嘢嗰個情況就會過去嘅。 嗯，明白。咁你話食滯一般即係頭先講過係點樣啦？咁但係佢一次食滯嘅話，佢大概會有幾耐？我唔係好想食嘅，有冇即係有啲統計咁樣噶？ 嗱，就真係因人而異，因為咧，我覺得好滯，就係啲食物咧就停滯咗喺度嘛。咁、譬如有啲人話：，哎呀，我食完自助餐，食到好豐富，頂住個胃咁樣。咁、一般而言咧，係可能瞓個覺啊，以呼吸都有啲幫助嘅嚇，瞓個覺啊咁樣咧，可能第日就冇事噶啦。咁但係如果咧脾胃好弱嘅人咧，我都聽過有啲病人咧，就即係覺得嗰個胃胀啊、胃痛啊，都可能搞两三日噶，都有噶。 哦，咁啊，如果情况严重嘅话咧，系咪会直头你可能几日都唔想食嘢，定系会点样噶？ 啊，会啊，因为咧，你想食嘢一定系个胃空空洞洞，你先觉得想食嘢、肚饿噶嘛。咁、如果嗰个胃啊、肠胃，甚至即系下腹个位置胀卜卜嘅时候咧，你系 input 唔到啊，入唔到啊，冇出啦，入唔到噶，咁样咯。 咁有冇啲咩食物呢喺中医角度嚟讲系算系比较上难消化嘅？咁例如系咪嗰啲譬如产生气体嘅食物啊？或者系油炸嘅食物啊？刺激性嘅食物，其实有好多嘅。咁系咪一定话我食一啲高纤嘅食物又冇事嘅呢？ 哦，都唔系嘅。嗱，首先咧，冻嘅一定系比较伤害性比较大噶啦，因为我哋中即系我身体嚟讲咧，一定系靠阳气去运行噶嘛，咁所以我哋就好重视个阳气嘅。咁、而头先讲啦，总入边咧好多时候糯米啦，系咪啊？咁其实糯米本身咧，其实系佢系温嘅。心性嘅，咁亦都可以系补脾胃嘅，咁只不过食得多咗先容易即系jam机嘅啫。咁而咧嗰、那个生冷冻嘢啦，又或者系其实特别油腻，又或者人工添加剂比较多嘅嘢，譬如乜嘢咧，零食啦，好多零食咧，咁嗰啲人工添加剂比较多啦。咁、我哋身体嚟讲，又要花额外嘅能力咧，即系去处理呢啲人工添加嘢咧。咁所以呢一啲都会导致到咧嗰个脾胃比较弱嘅，同埋食滞嘅。 哦， 即系小朋友咪话食完糖啊，零食就唔想食饭嘢，咪就系咁咯。 哦，好，咁我同我仔讲话 ，Terry 医师话唔准你食糖咁啊。 诶，佢会憎咗我嘅。 咁但系如果你话嗰啲高纤嘅食物系咪食完一定冇事噶？ 都唔一定嘅，因为咧其实咧最主要就系你个肠喐唔喐啊嘛。如果你净系食啲高纤嘢咧，其实你唔喐咧都系觉得好似冇乜效果噶，系、啦。系、最主要咧，你可以咧咁样嘅，你话食啲高纤嘢又得啦，或者系我哋清淡啲咧，譬如头先讲粥水啊，即系清淡啲嘅嘢食物啦。然后咧，我哋最紧要就是如果要瞓觉，热敷下个肚仔。如果你话日头嘅时候点算咧？行啊，喐动啊，因为步行嘅时间咧，我哋个人喐咧，其实个胃都喐噶，肠胃都喐嘅，咁、所以都系帮助咧我哋去消化嘅，喐动嘅。 哦，系啊，唔使下跑噶吓，散步其实都 OK 噶嘛。 系啊，冇错，我最中意行山噶，我唔识跑噶，我跑得比较慢。 系啦，咁啊行都 OK 啊。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食滞咗啦，甚至乎成日同埋冇胃口啦，好似头先我都有问过，譬如怀孕嘅时候咧，时候冇胃口，跟住就食翻啲酸嘢咧，就可以增加嗰个食欲。咁系咪例如山楂呢一类型，其实几好去到开胃嘅咧？譬如白萝卜、红茶又得唔得嘅咧？ 都可以嘅。嗱、我哋咧，譬如食滞咗咧，咁我哋你见酒楼咧，通常咪点饮茶，饮保利茶嘅、其实咧，保利茶消滞几好嘅、我怀孕嗰阵时咧，有时都冇胃口咧，我都系饮保利茶嘅。咁譬如咧，酸啲嘅嘢，譬如可能柠檬啦、柠檬水啊、热柠即系都系热比较好啦，热柠茶、热柠水呢一啲咧，都可以系开胃嘅。 系。 咁而当然啦，有冇小朋友咧，咪成日食山楂饼，我哋细个都食山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冇错啦，山楂亦都系消滞嘅。咁所以咧，呢一啲咧，譬如當然我哋睇下佢點樣製法啦，咁樣唔好太多白砂糖啦。但係山楂本身咧，就係一個消即係消食導滯一啲嘅中藥嘅，係中藥都可以開嘅山楂，係啦。咁所以咧，小朋友其實咧食滯咗，其實都可以考慮食山楂餅嘅。 明白。咁有冇啲係適合大部分人都啱嘅一啲食療推介咧？少少嘅話。 嗱，其實咧，頭先講嗰個啲檸檬啊，佢都去 OK 噶啦。咁、而咧嗰、那個，譬如當然孕婦要小心啲啦。孕婦譬如咧山楂嘅時候咧，就可能唔好食太多啦。其實最主要咧，食飲保利茶其實都 OK 嘅。咁而咧，譬如話，當佢覺得好個胃唔係好舒服嘅時間咧，我哋係姜茶嗰啲都係可以幫一幫到佢嘅，因為最主要係令到個脾胃去喐啊嘛。咁咧姜茶裡面咧有山姜啦，可以温胃啦，而另外有嗰個黑糖，咁黑糖係健脾胃嘅，同埋有呢個營養喺度，咁所以咧有陣時佢冇胃口，又好有壓力，成日話喂你大日大。 大嘅唔食細都要食噶嘛，會好有壓力嘅。咁飲啲姜茶都會有啲幫助嘅。 哦，明白嗱。咁啊，頭先話有啲叫做食物就幫助自己開胃啦，但係啲外在力量幫手得唔得咧？例如我按摩下個肚啊，係用啲順時針、逆時針搓下佢啊，定還是我要針灸啊？咁按摩針灸呢啲幫唔幫到手噶？ 當然可以啦，因為咧，其實喺針灸嚟講咧，其實或者按摩啦，我哋個方向都一樣嘅，都係健脾胃為主嘅喎。咁、譬如我哋針灸嚟講咧，中醫師可以攞啲咩穴位嘅話咧，就可以譬如有足三里啦、內關啦。嗱、內關呢個穴位好好㗎，因為咧，譬如有時我哋暈車浪啊嗰啲咧，嗰啲指暈帶咧，其實箍住個位置，基本上就係嗰個內關嘅穴位嚟嘅。 哦，明白明白，係咁啊，按摩下佢。 系啦，按摩下佢又得啦。咁譬如當然我哋醫師就會落針啦。咁針到個位置比較冤啊，好酸咧，呢啲就係一個針到去到位嗰個意思啦。咁另外我哋個腹部啦，其實都有好多個穴位嘅，譬如有關元啦、天枢啊、水分啊呢一啲穴位咧，其實都可以。仲有中脘呢啲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咧去消化嘅、哦。 係，咁啊再簡單啲，如果我純粹攞個暖包咁暖住個胃，其實會唔會幫助到即係增加翻食嘅？可以㗎、 啊，可以啊，係啊，因為咧我哋其實如果去到中醫診所啦，醫師可能會幫病人去做艾灸啦，因為我哋診所有通風嘅設備。咁但係如果譬如屋企嚟講咧，做艾灸都得嘅。咁但係可能通風冇咁好咧，咁我就叫啲病人咁你用暖包啦，起碼冇乜味啊嘛。咁暖包咧，如果你話我都唔知擺咩位置好啦，其實胃同個肚咧，即係肚臍下面肚臍嗰個位置就係個肚仔啦， 即 係 丹田嗰個位 係 嘛？ 係啦係啦，肚臍上面就係胃啦咁樣。咁但係你其實呢啲你好難分噶嘛。總之你成個暖包擺落嗰個位置做熱敷啦咁樣。 係啦，或者攞暖水袋啦，咁冇咗凍咗，你咪煲翻水咯，擺翻落去舒舒服服咁樣。係啦，咁增加翻自己嘅食慾啊，食得多咧個人先健康㗎。好啦，唔該曬 Terry 今日傾住咁多先，下個星期再講，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恢复二读辩论三税分流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报章撰文的时候说，期望立法会通过有关方案，为解决困扰多年的老大难过海隧道塞车问题，迈出重要而踏实的第一步。当局会密切监察新收费计划实施之后的交通情况，并且赋权运输处处长微调隧道收费，达至改善隧道交通的目的。林世雄说，当局已经在可行的情况下，将各方的建议纳入条例草案，尽可能平衡各界的诉求。政府将会在8月2号收回西隧，正好提供契机，透过调整三条过海隧道收费的水平和架构，制定合理的隧道收费方案，理顺过海交通。林世雄提到，在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下，已经尽可能调低三条过海隧道在非繁忙时段的收费水平至20元，俾驾驶者受惠。警方表示，今年一月至四月录得整体盗窃案有7167宗，较去年同期升近四成，较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就多大约9%。相信盗窃案上升同社会复常有关，同旅客或者非本港居民冇直接关系。警方又话，超市等零售业界现时较多利用自助收银机以节省人手，但是有市民未有为所有物品扫描付款，被职员揭发报警。今年头四个月的店铺盗窃案有近2500宗，按年升大约三成，当中以超市盗窃案占最多，有大约1000宗。另外，警方说要留意声东击西的犯案手法，说疑犯可能会假扮互不相识，分別進入店鋪問問題和偷嘢。警方將會復辦針對零售業界的工作坊，介紹店鋪防盜建議和詐騙案資訊。

当中嘅酸味就系嚟自罗望子。 原来咁多菜式咧都有用到罗望子噶，我净系知道有啲人咧中意剥壳直接食，怕太酸嘅话咧就会点一啲砂糖一齐食，味道咧就好似食紧酸梅糖咁样。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Vicky，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阿 O。 早晨， 小宝。 早晨， 早晨 ，Vicky。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你哋好嘛？今日呢一个有雷暴警告生效嘅日子，哇，去到九点钟嘅噃，呢一个警告吓。 嗯。 暂时嚟讲咧，都觉得其实呢几日香港都几好啊，唔系太热，有翻啲啲雨。 系啊，又凉凉地咁样，系咪啊？ 舒服翻啲咁样样。不过咧，大家会谂下咧，其实香港会唔会系一个你觉得最适合你居住嘅地方咧？ 适合啊，夏天其实几正嘅，因为咧好快就去到海边啦。玩下水啦，应该系全世界入面咧最快可以去到海或者见到海嘅一个地方啦。咁除咗维港之外咧，咁譬如你话喂住将军澳啲朋友仔咧，可能最快个沙滩去八分钟、十分钟搭架的士去银线湾， 系 其实真系好快、啊。 我有好多外国朋友嚟到香港都觉得呢件事 系 好正嘅，因为咧喺啲比较偏远嘅地方住又好啦，或者外国大城市去住都好啦，好少可会有咁近嘅距离，又有海又有山又有大城市嘅基建，咁所以香港系一个非常之密集，但系又非常之随手可得，就有你想要做嘅东西嘅地方嚟嘅。咁对于我嚟讲，梗系继续住喺香港啦。咁但系睇翻咧，经济学人智库呢一个组织咧，佢哋公布咗年度叫做居指数啊，即系边一啲地方最适合人居住嘅咧？咁呢个指数都几有指标性嘅，因为都好多人去参考嘅。咁先讲下就系呢个100分嘅分数咧，系点样样储翻嚟嘅咧？系点样样计嘅咧？咁原来呢一个榜咧吓，就囊括咗全球173个城市，分别有五样嘢咧去做评分嘅，包括系啲咩咧？稳定性啦，医疗啦，文化啦，环境啦，同埋教育同埋基础建设，教育同埋基础建设系一件事嚟嘅。咁去做呢个五方面嘅评分。急急埋埋，100分就是你那个值得的指数啦，咁样。不过咁样下先拎翻个头盔先。哎，这个指数不包括这个地方呢那个负担指数的。即是这些东西贵不贵啊， 即是你极度通胀可能呢400元买一罐汽水。 佢唔好嘅。 但虽然佢是经济学人的一个 research。 唔紧要照睇。睇返佢今年或者其实近年呢都系有几相似嘅一个结果嘅。因为头嗰两名基本上系冇喐过㗎。不过有啲都几有前瞻性嘅一啲结果咧，都几出人意料啦。首先直头公布啦，由第五位数上去啊，我唔数130几啦，第五位。温哥华 哦，温哥华系啊，好多朋友仔都觉得嗰度咧气候上啊， 系 即系喺成个加拿大咧系最好噶啦， 系啦， 因为有一啲地方咧即系长年积雪嘅，同埋冻得好夸张，譬如咧一嚟冬天咧就-10度啊，-10几度咧，即系成个礼拜都-10几度， 系、 啊、你。点能够生活到喺嗰度咧？ 再加上有几多同声同气嘅朋友喺嗰边啊嘛，即系都系讲温哥华、温哥华咁样。咁今年劲，升咗四位，有成97.3分咁高啊！去到第四同埋第三位咧，两个都系澳洲嘅城市嚟嘅。第四位咧就系悉尼。 哇，上升咗11位咁犀利， 系啊。 然之后咧就系墨尔本排第3位嘅，墨尔本其实都算系不嬲唔错嘅排名吓、嗯，今次升咗7位，即系澳洲嘅成绩今年系突然之间10大入边咧升得好夸张。 嗱、嗯，除咗咧城市自身叫做有进步之外咧、 嗯， 其实亦都托赖有啲城市下跌咧。先可以做到個攀升嘅， 有安嘅。 即係如果人哋長期都紅化喺榜首啊，頭、即係好似考試咁啊， 學霸嚟嘅。 係啦，啲學即係永遠都係你考頭嗰3-4名嘅。我想上都上唔到啦，爸爸，我已經好努力讀書噶啦。小白會唔會啊？仔會唔會講？永遠都係呢隔離屋嗰個攞咗1、2噶，我都好想攞，但係真係搞唔掂啊咁樣。 由得佢啦，呢啲 由得佢係 有壓力就唔好啦。 读书咩啊？唔系求分数， 唔系求分数，系求知识噶嘛。 但系呢啲都系良性竞争嚟嘅， 系嘅。嗱，解释一下点解澳洲呢两个城市，或者其实佢哋其他城市都好大进步噶？点解咁犀利嘅咧？包括咗头先讲就头嗰两个城市啦吓，直头两个入晒头5位啦。咁、但系另外，譬如话珀斯咧，都系一个大家都会有兴趣想知多少少嘅地方啦。哇，第32位、啊、去到吓，咁、而另外咧升幅都系差唔多明显嘅，进步咗19位。嘅咧就系亚德雷德，咁啊去到第12位嘅今年， 咁你成个澳洲都升喎，咁 成个澳洲都升啊，同埋大家都会谂啊，哇，其实喺2011年嘅时候咧，墨尔本原来啊吓系连续7年咧保持喺 No.1 全世界最适宜居住嘅地方嘅，不过。去到第8年咧，2018年嘅时候咧就俾维也纳取代咗啦。咁、但系睇翻咧，今次头嗰2名咧都系走唔甩佢哋两个噶啦。第二位高本哈根，咁、系不变嘅，都系维持翻喺第二位。咁而全球根据呢一个嘅榜咧，最适合居住嘅城市就系维也纳啦，98.4分，好难追到、 其实咧，我又真系去过呢个维也纳旅行， 系、 我又唔系觉得咁适宜居住啊。 可能我哋都去啲旅游区啊，或者打卡区比较多。 系啊，即系譬如。是真是好有呢个音乐嘅文化嘅历史嘅。 好、浪漫嘅。 即係好多嗰啲即係叫做莫扎特雕像啊嗰啲嘅。跟住譬如你去到维也纳大学呢，好似呢成日都会有啲古典乐喺你嘅耳朵嗰度即係摇曳住咁样。 即刻觉得自己文化气息高咗好多。 係啦，即係好劲咁样。但係呢、我觉得维也纳冇乜嘢食喎，即係对比香港。即係佢真係冇加呢个飲食嘅元素。 香港呢就真係好多嘢食嘅。即係譬如你话亚洲城市好多呢，其实嗰、即係车胎人指数其实相当之高㗎。 系啊， 即係你落街平有平食，贵有贵食，你要点食其实都会有。呢、个呢就未必系嗰啲叫做沟系宜居城市 No.1 或者头10名嗰啲系做到㗎。 系你諗下香港食嘢啲品种几多系咪先。即係你要咩国家有咩国家，有要有咩地方有咩地方。最紧要咩啊？有 fusion， 即 系将 A 国家加 B 国家加埋一起又 中西荟萃。 系啊，因为我去维也纳咧，其实我真系有两三餐谂唔到食咩咧，我唯有食咖喱啊。 哦，有翻少少亚洲嘅味道。 有咖喱都好啦，你。 但系我咁样讲咧，出嗰啲咖喱梗系唔好食啦。 系，始终有啲外国味喺度嘛。 系，不过呢啲研究咧，有阵时都可以睇到除咗宜居之外咧，你会睇到大家想去当地旅行咧，又去发掘一下啲嘢。即系譬如头先讲咧话澳洲嗰几大城市咧，好多朋友其实咧一谂去旅行咧，都谂住啊，譬如唔好飞欧洲咁远啦。即系依家其实澳洲即系叫大洋洲咧。都是亚洲的嘛，好多时候啲踢波比赛呢， 睇世界杯就知道。 是啦， 佢揸埋我哋一份， 佢攞咗个席位。 明明金色头发㗎嘛。 如果唔係香港都有得踢㗎啦。 咪 係囉。要闹咁样。但係个重点就係、我哋有阵时都会諗譬如飞澳洲可能6个零钟头到啦。6-7个钟咁样。 差唔多。 飞去一个地方咁哇要食鱼要食海鲜又齐齐齐咁样。跟住啲天气又宜人咁样。成日都好似好阳光咁样。跟住你又可能觉得啊可以食當地的生蠔，有 sorry 啊，歐姐諗到食之後就，跟住又有塔斯曼尼亞的車釐子咁樣，咁你總之成件事好似。好缤纷啊，好丰富啊，咁样咁去旅行，你觉得好缤纷，好丰好丰富，咁你住都应该理论上系咁噶嘛？ 系啊，嘉明都试过曾经细个做女嘅时候啊，去过澳洲悉尼呢个地方住过1个月，当其实一个交流嘅感受啦吓、去到人哋嘅电台嗰度工作咧，都真系另一番滋味。 咁好嘅咩？嗰阵时有呢啲 exchange 嘅计划咁样。 小白都有试过去横滨电台啊，我知道啦。 横滨有，福冈都有， 系交流啊， 系啊，几好玩啊嗰啲，即系你诶睇到人哋原来做嘢嘅方法同我哋系唔同嘅， 系啦， 更加知道原来我哋咁劲啊。 同埋嗰件事，你去到人哋嘅地方嘅时候咧，你会感受下佢哋系点样样去做你平时做开嘅所谓老本行咧。 系 我去到澳洲第一个最大最大最大嘅惊恐啊，唔系惊喜添，系惊恐嘅感觉咧，就是、原来佢哋嗰边啲人可以讲粗口噶。冇话要揿低某啲字啊，冇话乜嘢唔讲得啊。 唔系，但系粗到点先？ 真系乜嘢都讲得， 哇！ 因为系冇界线地 讲。Sorry， 之后就我都想讲先啦。咁你粗言秽语都有少少尺度之分啦，即系我哋都系成年人啦咁样。虽然我知道依家听紧收音机，可能有啲学生哥咁样，唔系教你讲呢啲，即系我都想了解。他國即係其他國家嗰、那個電台嘅界線係點樣咯？ 因為佢哋無論係電台又好電視台都好啦，佢哋總之廣播機構嚟講咧，可能整個文化都係咧覺得呢一樣嘢唔係一件事啊，所以佢哋就唔會特別話俾你知呢個字唔出得街，或者呢個字唔講得，呢一組嘅成語唔可以用嘅，佢哋冇嘅，佢哋係純粹將個信心擺喺嗰啲嘅主持人身上，啲主持人興高采烈嘅時候講一句唔緊要嘅，佢哋包容度好大。嗱，講翻亞洲區嘅地方啦， 咁我有啲朋友真係可以去澳洲做電台， 係咪啊？做得 free 好多係咪？嗱，咁講翻咧呢個嘅排名啦，而家講嘅就係2023年度啦，全球最適宜居住嘅城市排行榜啦。嗱，嚟翻亞洲區之後，講完澳洲啲好威威嘅事啦，亞洲區方面又點樣咧？香港我想話要頒個最佳進步獎俾我哋，因為咧雖然個排名聽落好似唔係好嘅，第六十六位，分数都有88.1分嘅吓，即系所有个虎爸虎妈去用呢一个介绍嚟做评分，80几分噶啦，已经差唔多90分噶啦咁。但系今年点解要赞一赞呢？因为我哋上升咗13位咁。 哦，俾掌声自己。 系啊，如果纯粹计进步最大嘅城市嚟讲，香港系入咗 top 10噶。 咁头嗰几位系乜嘢？可唔可以了解一下？ 亚洲啊嘛， 系亚洲区。 亚洲区其实亚洲区嚟讲咧，最高排名咧就系日本嘅大阪。系啦，咁如果你计埋新西兰。嗰边咧，新西兰嘅呢一个奥克兰啦吓，就会系排第10嘅今年。咁所以如果睇翻亚洲区，就呢几个城市为止系最标青咯。Though we've not reached the end, we should take some time apart. Leave here with no regrets, knowing we gave our all. Oh, I cannot pretend.That this won't break our hearts, but we will meet again. I know the art is tall, but we could be so much more. Out of the embers, we'll rise from the ashes and ride in the stars with our names. Joy was worth the pain. Oh, love's a beautiful rise from the ashes, write in the stars with our names. That we are here, we are bruised, we are damaged, but the joy was worth the pain. Oh, love's a beautiful game. Beautiful Game 听过 Ed Sheeran 嘅呢一首新作品，佢真系好有心嘅一个音乐人嚟噶。因为咧，话说佢近排做紧巡回演唱会啦，咁通常呢啲大粒嘅明星咧都会有一啲叫做 Opening Act 开幕嘉宾。咁但系咧，佢啱啱呢一轮嘅开幕嘉宾阿 Khalid 咧就有车祸，咁出唔到，咁点算咧？佢唔系即刻揾过第二个，佢系自己做自己嘅开幕嘉宾，唱翻几首完全冇谂过摆喺演唱会度做嘅 side check 嗰啲 嘅 系嘛？ 系啦，然之后咧就即刻为佢嘅歌迷们咧一齐献唱咗又得。别多二十分钟一个特别嘅 set， 所以真系几有心嘅一位音乐人嚟嘅。 晨光第一线，阿欧。 嗱，仲有五六分钟到咧，就到八点新闻咧，同大家讲下呢个咧好有正能量啊吓。咁啊，今日咧都用咗好多时间翻到嚟电台之后咧，打开报纸咧睇足呢个访问咧，好详细。即係有陣時咧，成日都話啲年輕人咧，唉冇心嘅，或者唉攞曬啲錢去玩嘅，其實唔係，貢獻社會都幾多。我睇到一個咧九十後嘅年輕人咧，咁原先咧佢都係喺澳洲一間咧娛樂公司擔當呢個宣傳人員嘅咁樣啊嚇。咁跟住咧翻返嚟香港嘅時候咧，就覺得啊點解啲裝修行業咧成日都覺得係呃錢嘅，成日都覺得係即係叫做延期咁樣。即係嗱，我估小白啊、Vicky 啊或者Ellie 啊都試過。裝修啦，呢陣時裝修嘅時候咧，同個師傅咧好似兩個宇宙嘅人咁樣，你同佢溝通唔到，佢又覺得咧佢講緊嗰啲嘢俾你聽，你係完全聽唔明嘅，跟住咧。你又覺得個師傅咧永遠話三月頭咧可以叫做完工噶啦，交吉噶啦，層樓可以住噶啦，永遠咧三月頭都搞唔掂嘅，要去到三月中嘅，跟住咧佢就會講一啲原因咧，嗰啲原因係好似好有理由。好有意識， 系啦， 佢已經盡咗力幫你，但你明明覺得佢成日五點鐘就已經唔喺嗰個地方嗰度噶啦，咁就真係唔知點解。正所謂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而且咧有陣時去到錢嗰度方面咧， 係啊， 仲傾唔掂， 水分好似好高咁樣嘅。 係啊，成依家話你可能扇下灰啊、油個油啊，或者鋪下地板啊，十幾萬嘅嘛，即係好多時候都會發生呢樣嘢。咁再加上就係嗰十幾萬可能最後都唔夠嘅，你永遠都要貼多啲俾啲裝修師傅。咁啊，呢一位嘅年輕人咧就要以改革啊香港嘅呢一個叫做家居裝修嘅行業啦，咁啊揼咗隻 app 出嚟。那個 app 咧就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有五六個師傅噶啦，嗰五六個師傅咧就係將佢自己咧完成過嘅一啲作品咧話俾你聽係點啊，譬如鋪地板我係鋪成點嘅，扇灰我係好叻嘅，或者啊黏牆紙我黏得冇起泡泡嘅咁樣，咁啊跟住咧你每個項目咧就已經咧報埋價噶啦。就明碼實價咁樣去做呢一個裝修， 即係不埋日期咁樣，等大家好就啲嘅。 係啦，係啦。咁、哦、當然啦，即係你話喂，用呢啲智能嘢去搞，最後兑現唔到咁點啊？譬如師傅突然間中咗 COVID， 跟住要 唞工、啊， 開唔到工要延期、啊，咁得唔得？都有呢啲情況，但係起碼叫做白紙黑字，所有嘢透過呢啲嘅裝修嘅平台，去做咗個中間人先，即係等於外賣平台啊。即係你有陣時都覺得啊，茶餐廳係有問題嘅，跟住茶餐廳嗰、那個外賣員咧又覺得叫做叫外賣嗰人有問題嘅，咁中間咧就加咗第三方，就係呢啲平台咧去幫你維持嗰個治安或者維持嗰個誰正確啊、誰不正確啊嘅嘢啦。咁呢個年輕人咧。最好唔係咁喎，咁你揼個 app 出嚟，你都係賺錢啫。你用咁多時間去講做咩啊？原因咧就係佢願意咧用好多時間咧去幫連同一啲 NGOs 啊，去幫啲公公婆婆咧去免費裝修，即係佢將佢賺翻嚟嘅錢，冇理由全部嘅，我估三分一到咧就免費幫啲阿公阿婆咧去維修。有一個例子係咁嘅，佢話咧去到一個九十六歲嘅婆婆屋企咧，咁啊見到咧好唔忍心，原先咧係幫佢整翻棟門嘅啫，即係棟門爛咗啊，日久失修咁樣。跟住咧見到佢煮緊飯嘅時候咧，天花板嗰度咧。不断啊跌嗰啲咧水泥嗰啲灰啊， 灰啊 跌落去佢啲餸嗰度， 哎呀！ 咁跟住 這個哥哥叫 Andy 啦，即係頭先我講呢個年輕有為嘅後生仔 Andy 咧，就即刻覺得哇，即係喊啊！即係話啲師傅，不如我哋快啲幫佢整咗個天花先啦，重新上個油漆咁樣啦，咁樣咁啊，所以佢都會不斷去幫呢啲叫做叫低收入家庭啦，或者長者，特別係服務長者啦，幫佢哋可能屋企換下啲扶手啊嗰啲咧，你都知。以前老人家咧，佢唔夠力啊，即係譬如去廁所旁邊 有啲關鍵嘅位置，幫佢加翻一兩個。 係啊，你去廁所旁邊可能即係叫坐廁。你我舊時婆婆都係即係坐咗落去個坐廁嗰度咧，佢唔夠力摁翻自己起身。咁所以咧，你個廁所旁邊咧要有一條嘢，係啦，俾佢撳翻起自己個人咧。如果唔係咧，好麻煩嘅呢啲狀況，即係老咗你又知道啊。咁樣有咩又幫啲公公婆婆換下燈泡啊？咁樣你換燈膽，你點換啊？九啊幾歲嘅阿婆 仲爬梯咩？ 冇琴堂梯上去咩？一跌親又好麻煩啊嘛。咁你無端端 呢啲要幫手， 叫啲師傅落去換，咁可能啲阿公阿婆又唔捨得啊。佢覺得啊，要換個燈膽啫嘛，我後生嘅時候梗係 OK 啦。你叫個師傅嚟$200換支燈，唔得嘅咁貴咁樣，都好慳啊！佢哋好慳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哥哥仔咧，就透過自己一方面做呢啲裝修嘅平台，賺到啲錢，一方面又回饋翻社會，即係貢獻翻啲長者去幫佢哋，譬如換下燈泡，頭先咁樣講啊，或者安裝呢啲平安鐘啊，呢啲按鈕啊，咁都係免費嘅咁樣做咯。咁搞到啊，我都想遲啲有機會裝修都幫襯下佢自己咧，即係叫做另類支援下啲長者啊嘛，係咪先？即係佢溫得好嘅話。咁叫做可以惠及多啲嘅老人家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可能好事，有陣時都想透過晨光第一線咧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再加上就係如果有裝修需要嘅你都唔想成日好似個裝修師傅都好似揾你笨咁樣啦，係咪先？即係 拖鐘啊咁樣。 係啊，咁所以啊，多咗呢啲平台，我覺得啊幾有趣，可以支持一下。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啊，8:13嘅时间啦，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睇实个大市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睇到咧，隔晚美股咧，大升啊！原因就系经济数字咧出得几靓仔下，咁啊转个角度咧，琴日港股都做得几好、啊，恒指咧曾经啊升穿咧19,200点噶，收市依然系升嘅，升354点啦，报咧19,148点嘅，上翻19,000点楼上咧，好似咧投资气氛又好啲、啊，咁啊港股半年结啦，第二季咧结算在即啦，好似啊真系憧憬紧资金咧粉饰橱窗啦，咁啊唔知。Kenny 认唔认同呢一个说法啦？而对于大市嘅表现咧，你又点分析呢？唔该你， 咁我谂半年结都会有一啲因素，有啲帮助令到可能都有啲window dressing 都唔出奇嘅。咁但不过就虽然琴日个大市方面咧升翻350几点啦，咁大成交都系5,000亿啦。咁同埋第二嘅话咧，睇翻指数方面咧，都继续喺翻近喺嗰个 range 里边喺个上落嘅啫。咁基本上咧你而家恒指方面咧，其实你睇翻图都见到由今年年初到而家啦，都行咗差唔多6个月啦。咁其实基本上咧都系喺翻呢个严格上咧都系万八。 到到20,000呢個 range 入邊行嘅啫，咁都走唔出呢個波幅嘅。咁所以其實之前咧就曾經試過18,000+啦，咁就開始接近翻嗰個波幅嘅底嘅話咧，咁都有一啲趁低吸納同埋反彈翻上嚟嘅。咁但係我覺得暫時見到上邊咧，其實好多條平均線咧都係集中翻喺19,00020,000啊呢啲區域嘅。咁我相信都上邊嘅阻力都唔輕嘅。 嗯，咁睇下啲个别板块，呢、這个板块都值得聚焦喎、即係好耐冇同 Kenny 去讲啦吓，咁嚟緊啊杭州亚运啦，都见到有啲电视台啊免费直播啦，咁唔知有咩带动呢个运动风潮，点解呢？咁睇返呢报章都係咁形容啊，包尾大军呢就係南丑嘅李宁啦同埋安踏呢、第二季啊分别呢累跌咗呢接近咗呢 30% 喎，两隻股份都成为呢今个季度呢最大跌幅嘅两隻大南丑啦，咁啊有冇机会咧？即系叫做受惠杭州亚运，以至咧嚟紧暑假嘅销情，有机会理想啲咧，而帮到下手咧。Kenny， 你点分析啊？呢个板块， 嗱，其实李宁啊，或者系安踏呢啲嘅话咧，其实嗰、那个股价走势真系都令到投资有啲失望嘅。咁点解原因系咁咧？因为其实好简单，佢个估值上边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比较偏贵嘅。即使譬如李宁为例啦，估计由82蚊碌到落而家43蚊，即系冇咗半啦，差唔多。咁但系而家 trade 紧个 P/E 都讲紧呢个系20几倍 P/E， 咁个息率方面系得1厘几嘅啫。咁因为而家投资者嘅口味大家都知道啦，通常都系拣一啲系P/E 就低 ，P 幅又低，息率又高啊嘛。但系相啱啱刚刚就相反调转咗，咁当然以前大家鍾意去，咁我本身都鍾意去嘅。咁原因就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佢係有品牌效应啦，同埋一个係高增长啦。但係可惜呢就係话其实内地个零售市场个内需市场呢真係比复苏嘅情况比预期差。即使李宁呢啲係一线啦头部嘅品牌嘅公司啦。你见佢公布嗰个係销售嘅数字方面呢，第一季呢都係得返一个单位数字，即係仲要低单位数字嘅上升添。咁以前我哋买开李宁嘅话呢，起码都讲緊中高双位数字嘅上升啦。咁但係而家突然间得返单位数字嘅上升嘅话呢，咁你配合埋頭先我哋講啦，個 P/E 都仲吹緊20几倍嘅，咁所以變咗股價就一定會有個調整壓力喺度咯。咁正如呢個安踏嘅情況都一樣，就係、本身反映到內地咧個內需市場方面咧都真係仍然比較弱。 咁可能要转个角度呢睇埋呢啲内房股同埋物管股啦，唔知係咪帮得到手。琴日呢记得同时段呢同 Kenny 邓星兴呢去分析嘅时候、Kenny 都讲咗一个好大嘅重点，就係、要释放啲资金呢，要令到内地嘅市民呢有信心呢，就如果喺买房嘅政策嗰度多啲嘅叫做受惠嘅地产政策出台呢，有机会呢真係令到嗰个资金面咧，即系嗰个资金流动度高少少啦。咁所以咧，琴日即系 Kenny 你讲完咗个内房股咧，或者咧叫做物管股咧，都真系有啲几夸张嘅升势。特别我哋喺蓝筹入边睇啊，譬如即系碧桂园啦，同埋即系碧桂园服务啊，即系碧服啦，咁啊，哇，碧服升咗11.3% 啊。咁当然即系唔好净系睇 percentage， 因为佢个跌幅都几夸张下。你譬如讲紧即系喺年头嘅时候，即系碧服都成即系个股价都依家差唔多对接咗一半啦，即系冇蒸发咗一半有多咁啊。呢一类嘅板块或者内房同埋物管，真系有冇机会喺第三季睇得好少少？因为呢个板块其实同你做节目过去嗰一两年，我哋都 话根本冇过， 系根本冇好过，暗淡无光啊！直情可以用呢几个字去形容。好啦 ，Kenny 交俾你详细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我谂就其中一个原因令到大家憧憬好翻啲，就系因为阿总理啦，就理财方面啦，就喺个大陆金融坛度里边咧，就都有提到就话内地经济方面咧都好有信心啦，咁啊同埋都系咧就系达到5% 嘅 GDP 增長目標就唔會太難啦。咁如果你睇翻上半年嘅情況計嘅話咧，要全面達到5% 嘅話咧，咁相信下半年咧都要做得幾多一啲積極嘅措施啦。當中大家成日都會憧憬就話一定要推動嗰內地房地產行業上邊咧嗰個係復甦啦，因為依一個實在佔一個 GDP 嘅比例係多，同埋都有一個即係財富效應啦，影響到內需消費嘅。咁所以大家就會有所憧憬咯。但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就要小心啲去睇嘅，因為我相信國家方面咧就當然大家好清楚明白啦，你推動翻房地產嘅對推動經濟係最快嘅，但係同時都帶嚟一個好大嘅後遺症嘅問題。咁我哋之前即係內地方面啊，或者就算香港都 試過啦、執法過啦，嗰個泡沫方面帶嚟一啲後遺症嘅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國家就未必輕易再話用呢一個手段嚟到去即係著力去推動個經濟咯。咁、但係就當然係去由之前咧去調整得好犀利，去整改得好犀利嗰個手段咧，去寬鬆翻咧，我覺得係會嘅。但就未必话大家想象中咧，哇，系一个好积极啊，或者系一个好宽松嘅政策嚟到推动房地产个成发展咯。 嗯，咁投资者咧就应该多做功课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Bye bye。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 好，8:24同大家 update 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9:00咁啊。要跟进嘅咧就系琴日咧，记唔记得10:00咧就抢飞？ 记得 就抢呢个咧，旅发局 抢晒啦， 乐聚维港嘉年华嘅入场门票啦，咁啊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都有演出啦 ，Kelly 啊 ，J 有啲都喺度啦， 系啦 ，J 峰啊，咁啊 Kelly、陈慧琳啊、陈柏宇啊咁样啦，但系。已经啊，免费门票已经换领完毕啦。 哎呀，冇份啊，我哋 好有效率啊，香港人真系， 大家都好想睇啊。 唔好咁讲，嚟紧有第二轮， 哦、第二支签嚟啦， 系啦，7月17日， 系 mark 低佢先， 记住啊，好嘅， 又系朝头早10:00开波抢系嘛？ 冇错啦，就系10:00开波抢，推出第二轮啦。12场嘅音乐会嘅门票啦，咁啊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啊吓。已经知道噶啦， 已 知啦，系啦，又有内地啦，有嚟自南韩啦、泰国啦等等，或者周边地区一啲 artist 朋友啦咁样， 系 啊， 一听到南韩即刻啲韩粉即刻， 系 啊， 都唔使啊，就系香港有 Tyson Yoshi 啊， 哇， 系啊，净系可能呢一个已经着咗好多， 够定10个闹钟先， 好睇肌肉都好睇， 唔系因为你好值得睇 Tyson 嘅。Tyson 唔使唔着衫，所以我有阵时谂紧佢嗰啲 sponsorship 系点样， 佢都会嘅， 咩啊？你都喜欢系嘛？ 我话你， 我喜欢， 喜欢， 喜欢， 男仔都中意睇啊！话俾你听， 我可以睇下佢女朋友啊嘛 ，Christy 系嘛？ 佢唔俾你睇噶， 系咩唔俾得睇嘅咩？ 小心啲啊！ 唔知道啊， 佢好大只噶，佢唔俾你睇就唔好睇啦。 OK， 咁啊嗱，记住呢个日子啦，7月17日咧就朝头早10:00咧就会推出第二轮嘅12场嘅音乐会嘅门票啦，咁样咁啊，亦都系免费噶吓，咁啊，希望大家就可以攞咗飞嘅朋友准时去啦，咁同埋都要帮旅发局咧讲翻呢一句嘅，因为要用多少时间安检啊，人比较多，咁啊预早少少时间入到去啦。如果唔系咧，个 artist 朋友已经喺个台嗰度咧唱到好开心嘅时候咧，你仲喺度即系 check袋啊， 系咁样嗰啲嘢咯。OK 嗱，除咗呢一个咧，咁啊另外就系房委会咧。这个公屋摄影比赛又开始了，适逢房委会50周年的庆祝活动，陆续都会譬如有一些篮球比赛，先讲一下其实房委会辖下的一些叫做公屋都几多特色的，同埋影相都几靓的，要知道一样嘢，因为好多朋友仔依家未睇住小红书嚟香港打卡嘅，除了在那些快富街啊。打卡 麦当劳道 系啊，快富街打卡之外咧，咁有广东道啦。广东道其实咧系Canton Pop 嘅，咁所以佢哋会着一啲80年代、90年代咧嘅一啲 潮流服饰， 系啦，或者80、90年代一啲香港明星，譬如哥哥啊、妹姐啊嗰啲衫咧，喺个品牌门口去打卡啦。呢个系好明白嘅咁样。咁最新興咧就喺書院道嗰度打卡，因為我要著啲學生哥啲校服啦。 哇！而家呢排咧都要講啊，佢哋興咗咧係著香港本地我哋本地嘅學生服咧去到影相。 係啊，就喺書院道嗰度影。 甚至乎咧就係啊，即係著埋衫噶，跟住就擺埋上佢哋嘅網上邊噶，好多人喜歡噶。 點樣揾翻嚟噶？我自己都揾唔翻我自己嗰件中學校服喎。 偉大嘅網上邊力量點會冇啊？ 可以買噶嘛，可以買噶嘛，係咪先？ 自己去校服商嗰度買一件咁。 我又唔知道。 好有誠意影呢張相喎。 係啊，真係呃 like 無極限 啊！ 唔同年紀嘅人都會著住嗰件校服過嚟影相㗎。係 啊，咁所以嗱呢、這個就 活到老學到老啊， 揭示到咧呢、這個香港真係好多唔同嘅打卡點。咁包括咧有幾條村都多人打卡啦，譬如圓氹氹嗰個係咪叫麗德村啊？我想問，即係話成日發現到 UFO 嗰個地方，華貴村啊，係咪？ 係華貴村，嗰邊我知邊係 華貴村。咁啊圓氹氹噶嘛，嗰、那個設計係好靚嘅。咁與此同時，譬如彩虹村啦，嗰個籃球場啦， 係 啊 係 啊， 咁呢個連國際品牌嘅一啲叫拍廣告都喺嗰度拍啦， 攞曬獎嘅攝影師都喺嗰度攞翻張相係攞獎噶嘛， 係 啊，咁 應該頒翻個獎俾政府添啊， 係啊， 佢哋個獎唔係由我哋， 當年設計過一位， 你又指你，佢有獎攞， 咁同埋咧南韓啲女團啊都喺嗰度拍 MV 嘅， 有啲南韓女團都喺嗰度拍下 MV， 咁所以你話喂公屋咧其實都好多打 卡位嘅，咁所以大家咧又要參加下呢個咧房委會嘅公屋攝影比賽啊嚇，咁啊都好多唔同嘅禮物啊，獎品亦都好豐富啦咁樣。不過咧個比賽係由即日起去到8月6號嘅，咁啊以公屋嘅人情風貌啦，同埋公屋嘅建築美學為主題嘅，咁啊大家又可以即係中意攝影嘅朋友，估計今次咁啊都唔使攞部單反或者無反去影， 手機又得啊，會唔會有人航拍影跟住又攞去參參展咧？嗬， 哦，估計 可能有航拍，可能都有喎， 係啊，估計 angle 喎呢個 係啊，咁啊可以上載翻去呢個房委會嘅網站咧，個網頁嗰度咧就可以參加呢個比賽㗎啦。咁啊，大家踴躍支持下啦，亦都之後應該會有啲展覽可以俾大家睇翻呢一類嘅得獎作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预料本港整体经济或者要到第四季或者出年才全面复苏。他说受全球经济情况、供应链问题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本港出口下跌，要靠内销和旅游服务振兴经济。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全球第七，比去年下跌两位，其中香港的营商效率和经济表现排名都下跌。邱应华认为有关数据未必完全准确，主要因为疫情令不少业务停顿，政府正是开发新经济体，例如中东、中亚和东盟，相信未来可以回升到应有排名。邱应华又说，外访期间留意到不少外国企业对本港的投资环境、税制和专业服务非常有信心，亦都希望借香港寻求大湾区机遇。他年底会再次访问中东，重新会继续同欧美市场维持贸易关系。立法会今日恢复二读辩论三税分流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报章撰文说，期望立法会通过有关条例草案的政府完整方案，为解决困扰多年的老大难过海隧道塞车问题迈出重要而踏实的第一步。当局会密切监察新隧道收费计划实施之后的交通情况，并且赋权运输处处长微调隧道收费，达至改善隧道交通的目的。林世雄说，当局已经在可行的情况下将各界的建议纳入条例草案，尽可能平衡各界的诉求。政府将会在8月2号收回西隧，正好提供契机透过调整三条过海隧道收费的水平和架构，制定合理的隧道收费方案，理顺过海交通。林世雄提到，在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的方案下，已经尽可能调低三条过海隧道在非繁忙时段的收费水平至20元，俾驾驶者受惠。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四月录得整体盗窃案有7167宗，较去年同期升近四成，较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就多大约9%。相信盗窃案上升和社会复常有关，和旅客或者非本港居民没有直接关系。警方又说，超市等零售业界现在较多利用自助收银机以节省人手，但是有市民未有为所有物品扫描付款，被职员揭发报警。今年头四个月的店铺盗窃案有近2500宗，按年升大约三成，当中以超市盗窃案占最多，有大约1000宗。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巴勒斯坦问题会议上说，

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戒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做咩啊 ，Vicky 今日？ 今日咧就尝试下致电又或者传信息俾一个好耐冇揾嘅朋友，问候下对方，问下佢最近点啊，食咗饭未啊？咁咯， 阿美，我好挂住你咁样系咪？ 或者食咗早餐未？ 你自己有冇啊？呢一类型嘅朋友？ 有啊，我即刻第一时间谂起一个移咗民嘅朋友，佢系我嘅小学同学，我哋同名叫泳儿都系，系我哋好 friend 噶两个咧。以前细个小学咧，佢系两条边咁样扎住啦，跟住我都系噶，系啊，两个一齐坐喺侧边嘅。 佢去咗边啊？依家 佢而家去咗澳洲，系啊， 就系去咗头先嘉明讲嘅移居城市啊。 佢移居城市去咗，开心。等我下次去揾佢先， 系咯，去探下佢先。 系年尾去揾佢啦，系啊。 我即时谂下可以 send 啊，我知道啦。好， 系 因为头先 你系咪又系嗰啲 send 俾 Luke Sir 系嘛？ 冇啦，佢晨早已经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啦。早晨 Luke Sir， 我头先听到 trailer， 我头先听到我哋有国剧八三零嘅宣传声带，我谂起一个朋友，头先真系噶，我见头先嗰个宣传声带系讲风吹半夏， 系啊， 系同啲钢铁啊嗰一类型嘅 一个女士 系啦有关嘅，就即时谂起嗰个系做五金界嘅朋友，佢又系真系女中豪杰嚟嘅， 系 佢系即系香港第一人去到伦敦交易所金融板块入边，佢系接咗职位嘅， 哇！ 即刻 message 佢先， 厉害厉害，系啊， 好厉害，好厉害， send 个短信俾佢。 O 咧， 我啊。我想起一个好想同佢打波嘅朋友仔，系啊，有人 test 佢先，将我昨日打波拍嘅片 send 俾佢睇， 好犀利啊！ 打波英姿， 哇，嗰个距离远到咧，三球入两球啊，有冇搞错啊？ 唔系啊，因为嚟紧有比赛啊，系啊， 帮 电台打嘅嗰场波，咁咪预练波啦，唔输得嘅咁样。 你咪就系港台咖喱仔， 咖喱仔。 咦，我唔知添， 三分 Q 啦， 咪系咯 ，Steph Curry 有个球员，咁所以 Curry 就系咖喱咁样，咁佢嗰时啱啱出道，赢咗波，入咗波嘅时候有个煮咖喱嗰个动作嘅， 系啊 系啊，类似啦，系类似咁嘢。 好啦，林木爷汁呢个咖喱， 冇啦，依家都老啦，依家都老啦。好啦，小白你咧， 我有啲朋友咧，其实以前有喺日本认识嘅，即系上海人嚟嘅，咁其实都几年先联络一次嘅，咁佢而家都翻咗。去翻翻上海结婚生仔啦，咁样咁系、哦、都要问下佢小朋友嘅情况点咯，揾一揾佢都好咯，唔错唔错， 咁啊朋友无事常相见，咁啊send 下 message 互相慰问下咧，维持翻或者维系翻个关系咧，非常之好嘅。咁啊子女嘅关系就要靠嘉明去呢个家长考牌学堂去维系一下先。 嘉明高中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哇！咁快就嚟到我哋六月份最后一集嘅家长考牌学堂，继续做我哋老师嘅有郑姑娘。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连续讲咗几集都好多关于我哋原来咧系一个建立家庭关系当中最紧要嘅第一步，就系建立好我哋夫妻嘅关系先。然之后有好多嘅目标啦，需要一齐去定立啦，然之后先至可以同步协力咁样咧去维系一个好嘅家庭嘅。咁今集就讲下啦，其实我哋做父母咧，唔系净系得做爸爸同埋妈妈呢两个咁简单嘅角色噶。 系，冇错。嗱，我哋咧，其实咧，做爸爸。 媽媽呢個角色背後呢，原來我哋呢係可以分身成為六種唔同嘅角色演繹出嚟㗎。 哇，好犀利喎。 咁你估下有啲咩角色呢你平時做緊嘅？ 阿女囉，我都係我阿媽個女嚟㗎嘛。電台節目主持啦，係即係我嘅工作上面嘅角色啦。 原來我哋成日都會諗呢，當問你覺得自己有咩角色呢，對於仔女嚟講呢，其實你都會諗，哦，原來自己人生有好多角色。我哋反而返返跳返去，原來當爸爸媽媽對於個小朋友嚟講，有啲乜嘢角色係可以發展佢嘅呢？嗱，第一個呢，我哋成日都會知道就係，我哋好多時要照顧佢起居飲食啦，安排佢好多日常瑣事啦，興趣班啦，咁我哋會有一個 core 嘅照顧者角色。咁但我唔知道大家呢會唔會今時今日，因為即係都好多雙職父母啦，或者甚至即係媽媽，即使可能佢都有很多時間擺屋企照顧小朋友，但係呢佢都會有一啲佢自己嘅 business 啦，咁所以可能都會即係會請咗工人姐姐啦，或者老人家啦，去幫手擔任照顧者呢個角色噶。 係 係啊，嘉明你會唔會都有噶？ 我都有噶，我姐姐好犀利噶，佢一打三噶可以。 係通常咧，你覺得啊，工人姐姐喺照顧者上面咧，會唔會都取代咗爸爸媽媽嘅角色噶？ 咁又未必可以取代喎，始終我就有一個好幸運嘅位置啦，因為我時間安排上面都比較彈性啲啦，始終佢哋有需要起上嚟咧，都係會先叫媽媽先嘅。 嗱，所以咧，我哋就要留意咧，照顧者角色裏面咧，好緊要係，如果當小朋友佢嘗試緊一啲佢成長階段裏面咧，好重要嘅一啲唔同嘅轉變，例如可能佢學習點樣去魚刺啦，係啦，又或者佢點樣學習咧？去使用一啲工具去進食啦，一啲唔同嘅大轉變，我哋都好建議咧，就由爸爸媽媽自己親自咧去擔演翻照顧者呢個角色去教導佢，以至讓到咧協助者啦，我成日都形容啊，工人姐姐啦，或者姨姨啦，甚至係我哋嘅老人家啦，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協助者。咁由爸爸媽媽去示範點樣去做一個照顧者嘅角色，包括可能提供一個指令啦，或者方法啦，去俾到小朋友學習呢個模式，咁讓到我哋嘅協助者可以跟住咧，咁就可以承擔或者係叫做承接到爸爸媽媽你哋喺照顧上面嘅一啲要求，同埋我哋叫做統一嘅一啲資訊，以避免小朋友咧今日喺爸爸面前用一個咁樣嘅模式去生活緊，係啦，咁聽日咧就喺咧另外一啲照顧者裏邊咧就用佢哋嘅模式去生活緊， 係啊，真係好多唔同嘅版本我都見過㗎， 冇錯。咁所以我哋咧作為父母啦，我哋第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是照顾者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叫做教育者同埋示范者嘅角色啊。咁因为咧，好多时候小朋友一张白纸啦，佢对于可能成个世界里边唔同嘅事物啦，或者系佢，我哋成日都讲学前里边咧有六大范畴嘅发展啊。咁包括可能佢嘅认知嘅学习啦，可能佢喺社交嘅学习啦、自理嘅学习啦、大肌肉、小肌肉或者语言理解表达嘅发展等等咧，其实佢哋咧都需要去学习。咁所以好多时我哋啊，系咪都将教育其实就系老师啊？咁咧就俾咗学校嘅，系啦。咁但系其实我想同各位家长分享，其实唔系嘅，因为咧学校咧无疑系一个启蒙嘅地方。咁但系学校提供嘅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优良嘅环境啦、模式啦，俾小朋友 model 之余，其实佢会提供咗一套教育嘅教材。但系最熟悉小朋友学习嘅方法系啦，或者最熟悉你小朋友点样去即系接受边一套模式咧，其实都系爸爸妈妈。咁所以我哋点样翻到嚟屋企咧，同小朋友 review 翻佢所学习啦，或者喺每日日常生活里边所见到嘅人事物。系啦，可能唔使好耐噶，每日放工翻嚟，系啦，同小朋友有半个钟，系啦，我哋叫做即系chat time， 系啦，咁就同佢去倾下偈，问下佢今日发生嘅事情，有冇见到啲咩特别嘅事情啊？唔使好特别，其实叫佢去讲一讲佢今日嘅经历，其实都会发现好多有趣啦，或者一啲叫做生活小确幸嘅一啲嘅事情会发生。咁呢个就系我哋喺当中听完，我哋都会为小朋友去做一啲嘅解说。系啦，咁我哋其实担任紧一个好重要嘅教育者同埋一个指导者嘅角色。咁至于示范者啦，头先讲过啦，我哋除咗教佢一啲知识之外，其实我哋都要身体力行嘅。即系因为小朋友咧，每一日咧，都睇紧咧爸爸妈妈咧点样去示范紧，究竟佢提出疑问里边咧嗰个处理嘅模式。即系例如可能咧，佢见到人即系乱抌垃圾，咁嗰个 action。 爸爸妈妈可能教咗佢啊，当你咁样嘅时候，你应该点做啊？咁佢就观察翻同样嘅事情发生喺爸爸妈妈身上。 嗯、 咦，爸爸妈妈你系咪咁做噶？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常常讲就系、是、啊，父母嘅言行啦、一致啦，同埋你都好努力去做一个身体嘅示范俾小朋友咧，其实都是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咯。 成日都话小朋友咧系大人最好嘅照妖镜， 系冇错， 好诚实嘅，佢哋真系你平时出街或者你落楼搭 lift 嘅时候，见到你隔篱嘅邻居，你有冇 say hello？ 你啲小朋友就会唔会 say hello？ 冇错，所以我哋都想讲咧、就是，就系啊，当我哋去即系作为父母啦，或者新手父母啦，过去系点咧唔重要噶，系、今日我哋同小朋友一齐去经历同埋学习，我哋都系重新可能其实快去几秒去学。然后快去几秒咧，用身体力行去做出嚟。 嗯， 其实大家都可以有一个重新嘅开始咯。 系 可能大家唔惯咧，好似嘉明所讲啊，同隔篱邻居打招呼。 但系我又好想我啲小朋友好有礼貌、哦， 所以我哋就要主动地去 say hello， 自己行咗先。 冇错，咁小朋友就会学得到，而慢慢地，呢一种嘅 practice， 你都会令到咧，作为父母嘅你哋系啦，身体力行地好演绎地演绎咗出嚟咯。 系，最后仲有两个角色添、哦， 冇错，就系咧一个叫做管束者系啦嘅角色啦。管束者咧呢、這个咧就好多时咧，我估对于某啲父母嚟讲咧系有啲困难嘅，因为咧即系我哋今时今日可能呢个年代都会讲，同小朋友最好就系要好 friendly 嘅，系啦，要做好朋友嘅关系啦。我哋下一个关系系好朋友啊，但系我哋所讲嘅管束者 VS 好朋友，咁点样拿捏中间嘅平衡咧系相当之重要。我哋嘅好朋友嘅意思系讲紧，我哋唔会用一个教父嘅角色， 系啦， 训导主任嘅角色，好高高在上地同小朋友去讲 rules and regulations， 即系讲规矩。然之后咧，话你点样执行到定执行唔到，我哋就唔系咁样。我哋要用一个即系好能够接纳佢啦。嗱，接纳咧，其实咧系讲紧你用紧出嚟嘅一啲方法。包括可能你有冇好積極聆聽啦，係啦，我哋常常講小朋友好想同你分享嘅時候，你有冇停一停，擺低手機，隻眼睛好專注望住小朋友，表示你有興趣去聽佢所想同你講嘅東西。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常常所講嘅積極聆聽。 嗯， 咁聽完之後啦，究竟我有冇去回應到佢講嘅內容咧？定係咧我揸住部手機？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有做到啊？餓緊佢噶，你因為有時候咧，你知我哋都會教啲家長，你記得要俾啲反應餓下。咁但係咧就掛住不停餓咧，就冇咗個真正內容嘅回應。係啦，小朋友頭一兩次可能都俾你餓咧餓到嘅，咁但係到下一次咧。媽媽點解你係咁餓？我問緊你問題喎，咁點解你冇答我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點樣去積極聆聽完啦，然後我要回應佢提問裏面嘅內容啦，有一個我哋叫做有效嘅回應，係啦，有效嘅回應亦同埋一個互動，咁以至我哋慢慢可以同小朋友建立到一個朋友嘅關係，要去到好朋友啦。咁即係啲咩啊？咁即係我哋時刻喺佢無論做啱定係做錯事嘅時候，我哋都要話俾佢聽，係啦，唔緊要。我哋会喺你身边、我哋会同你一起去找出一个方法正确去解决返件事情。是啦，是记住无论做啱定是唔啱，我哋呢都要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同佢共同去行出嚟。咁至于管束者啦，嗱，系咪即系我同佢做好朋友？其实呢我就唔做管束者嘅角色呢，其实唔系一个二选一黑同白嘅答案嚟嘅。因为作为父母，我既做咗同佢同行嘅角色，我亦都做咗一个陪伴住佢经历高低嘅角色之余，其实我都要有一个指正嘅角色嘅。係啦，当佢一路成长，其实可能好多时其实佢未必真係好懂得分是非黑白同道理，因为佢一路系经历緊摸索嘅阶段，亦都经历緊一个我哋叫做试緊我哋嘅底线。 係 啦，会测试底线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要做一个管束者嘅角色去指正，究竟乜嘢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乜嘢系可以有灰色嘅地带，其实我哋都要去一一教育我哋嘅小朋友啦。 好多时候都会听到啲家长咧，等啲仔女大个咗之后咧，就话：哎呀，佢玻璃心嚟嘅，唔话得嘅。 系。 咁但系其实喺整个嘅成长过程当中，家长有冇俾一啲适当嘅所谓嘅 boundaries 啦，就系嗰条界线有冇画得好清楚咧？唔系话你下下都话 no 唔得唔可以。 冇错。 但系 都要 set 一个安全区俾佢知道乜嘢系应该做咯。 冇错，嘉明讲得好啱啊！就系、是、我哋 set 一个安全区俾佢，喺个安全区底下，我哋就要话俾佢听，正確的事情和正確的資訊咯。咁以至小朋友在我哋一路的建立裏面，大家 function 咗頭先上述的角色，其實慢慢小朋友就會對爸爸媽媽咧會有一個信任啦，會有安全感啦，亦都會知道爸爸媽媽能夠接納佢的好同唔好啦。咁亦都喺適當嘅時候，其實爸爸媽媽係會指正佢嘅不是，以至去讓佢或者陪同佢揾出一個正確的方法。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咁而最后一个角色咧就系伯乐 啊， 系嘉明，你估下，咦，你有冇担任过一个伯乐嘅角色啊？ 我都成日睇下佢哋有啲咩中意，同埋咩系有 talent 嘅，因为始终你冇天分，又好中意，有啲难度 嘅，系咪？讲得好啱啊！咁咧，就系我哋咧时刻咧都要提醒自己，我哋其实咧都系小朋友嘅伯乐嚟噶。就正如我哋自己大人人生经历里边，我哋都遇过好多伯乐。可能我哋第一个伯乐系我哋自己嘅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睇到我哋有啲乜嘢强项啦、弱项啦，去帮我哋发挥我哋强项，甚至去补足协助我哋补足我哋嘅弱项。然后我哋会遇到我哋嘅师长啦，遇到我哋嘅一啲唔同嘅同事啦，一啲上司啦，去赏识我哋唔同嘅能力，以至我哋慢慢建立到今时今日嘅我哋。同样小朋友都一样，其实小朋友都好需要爸爸妈妈你哋作为伯乐。系啦，留意到佢即系唔同嘅气质，唔同嘅即系发展同成长嘅进度，你哋好知道有啲乜嘢其实系佢哋比一般小朋友嘅唔同或者优势，以至去俾佢有尝试，又要安排啲尝试嘅机会俾佢，然后慢慢去 develop 落去。咁所以你哋记住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唔使成日问专家噶，好多时咧，爸爸妈妈咧，我第一下就，哎呀，我唔知佢系咪咁啊，姑娘，不如你帮我睇睇佢， 佢得唔得噶呢样嘢？ 咁其实姑娘都系见咗佢五分钟啊，十分钟啊，或者系上堂每个礼拜见一次咁样。咁我哋好多时就会问翻爸爸妈妈啲嘅问题，意思其实我哋系增强翻爸爸妈妈嗰句信心，你哋先至系小朋友各位伯乐。最熟悉小朋友或者最知道怎样发展小朋友的其实就是大家咯。 做不做的 manager 就看大家各位弟弟妈咪都不得了。 没错 了，多谢郑姑娘啊。 好客气。 Come and taste me. You judge from some to ta, 到了得乱踩乱压，别激动又话人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 有啲方法个人 so firm， 认真分清楚弱点，稳中太火 ，oh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world。 诺言继续播，你个冷漠杀掉我，就要狠角色轰炸在座。 佢哋系 Lollytop 有呢首作品啊，一把火。系啊，喂！但系咧，我想讲头先出去斟一斟水咧，睇到个天气咁啊，麻麻地，落雨，落雨，落雨，落雨，落雨，哎呀， 冇带遮添， 系咩？ 系。 咁但唔紧要，你一人都唔系出外景啊，见你 今日 你要着呢件衫系外景衫嚟噶， 外景衫嚟， 外景衫嚟噶，唔紧要啊，我哋好多遮啊。 系啊，等 可以借俾你， 多谢。 嗯，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啦，好嘛 ？Vicky 交俾你啦。嗯、 好啊，今日咧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雨势都会比较大，同埋有雷暴噶。日间部分时间咧就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咧都去到32度、哦，嗯、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雷暴，而家28度，相对湿度89%，而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噶，去到10:30噶。 系、嗯，其实咧，今次咁啊，好多人朝头早咧，特别啲退休人士咧，会喺个会所嗰度有个早水噶嘛， 系啊，几健康。 系，但系雷暴警告咧，我发现好多会所咧，嗰啲泳池啊，其实就唔开嘅，咁、嗯、啊、嗯、都惊大家有啲咩嘅问题啦，咁啊会停一停啦。咁我曾经喺屋企附近嗰个咧，就见到有啲叔叔伯伯话。开写都雷暴警告噶啦，咁你咪写都唔开咁样，咁但系 系 都系 安全啊嘛， 安全至上啊，叔叔明唔明白啊？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大升啊，道指升21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4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19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升21点嘅，咁啊，香港股市继续有得升啦，不过上升力度咧就不及美股啦。今日可唔可以咧重越咧10天廿天线咧，就要睇下今日其他个股同埋蓝筹股嘅表现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钢琴王子陈俊谦 ，Phoebus Chan。 今日嘅晨光好友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陈俊谦啊 ，Phoebus 喺度啦。 你好啊，拜然好，早晨。 系上星期咧，我哋就已经讲到你，即系由学音乐啊，去到有好多嘅功绩啊，甚至乎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嘅态度嘅。咁但系要讲翻，我都系揾翻你个网页，哇，就同好多嘅显赫嘅人士啦，就是、合作过，朗朗啊、李云迪、李文等等等等等等，亦都有好多电影啦、音乐剧啦、舞台剧啦、音乐上嘅帮忙，甚至乎系创作嘅。其实咁多嘅工作入边，你自己最中意边个咧？ 我样样都中意嘅，因为咧，咩叫创意啦？好多人成日都问，喂，咩叫创意？讲笑咁讲就，尤其是而家中意做功课啦，系中意抄嘛，即系抄到冇人知，咪叫创意咯，傻仔！ 哎呀，你好叻啊，你好叻啊！ 但系我发觉，其实即系讲笑咁讲，但系人生一路行落去，就发现其实人生一路行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元素。 嗯， 咁元素即系 elements， 永远都系嗰样噶啦。咁、但系。其實就是元素，你將佢重新嘅組合，之後呢一件事咪就是一個創意 新嘅。 咁我就 如何 mix and match， 係啦 ，mix 埋一齊，次次唔同嘅元素擺埋一齊，都會變咗一種唔同嘅結果嘅。咁呢一個就係我最迷嘅一樣嘢，就係、是、呢個就係創意。咁、所以頭先講咁多樣嘢，係啊，音樂劇除咗做音樂，我都有試過做嗰啲演員啊。當然唔係因為啲戲好啊，係因為咁啱個角色佢要人彈琴嘅啫。咁所以我先至會有得做嘅啫。 你就做翻個彈琴嘅， 係啊，即係例如。做即係中英劇團， 做翻琴手咁樣， 咁就做陳鋼，即係呢個《梁祝協奏曲》嘅作曲家。咁、你要揾翻我識彈琴嘅，咁、就會做啦。有一套啊，就會做呢、這、一個顧家輝嘅呢個角色。咁啊，於是要個人彈琴。 咁都係需要㗎。即係如果你唔識彈琴嘅，就好串神唔到啊，成件事。 係，但係就係所有嘢，每一樣嘢，我覺得都會。 正如上一次講啦，每一樣嘢都會令人上癮嘅。一路行嘅時候，不論係音樂劇啦，任何創意啦，甚至咧係因為音樂引申出嚟嘅唔同類型嘅創意，即係例如啊，香港中外藝術文化交流中心點樣行去啦？呢一方面咧，教育啦，藝術上高嘅教育啦，甚至而家都會得閒去諗下啊 ，busking 啊，嗱，始終我係商場演奏，即係都叫做係上一代街頭賣藝 第一代 香港嘅 busking 啊，有冇得可能呢個合法化咧？嚇，令到我哋有好多嘅人年青人啦，可以喺街頭度演出，其實都係一件對藝術推廣係一件好有作用嘅一件事。 我有見過有啲商場咧，佢哋會擺啲鋼琴喺度嘅。咁呢個方向咧，其實唔單止淨係向外國都好多嘅。咁係隨便佢哋嘅朋友咧去到彈琴嘅。咁一路彈嘅時候咧，我發覺可以令到個成個環境咧係舒服咗，同埋温柔咗，即係個人咧個心情好咗，可能佢個商場個策略就覺得温柔咗，就大家即係促進消費啦。 呢個就商場啦，商場的確嘅，同埋咧有做過一啲嘅研究嘅，之前唔係我做，不過人哋做就揾翻我嚟到去做嗰個研究嘅對象，即係例如商場喺點樣彈咩歌係令到個購物欲嘅強啲啦，係嘛？點樣去聚集人係多啲啦？ 如果我想知喎呢啲， 嗰時就係話即係第一隻歌我一定要彈一個 G， 即係 G major， 即係 G 大調嘅音樂咧，原來咧就係令到人哋最開心，即係同埋會最人係最快嘅，因為你冇買飛噶嘛，喺街頭商場演奏，咁 聚咗人先 係啦。咁如果你想下一個係想令人落淚嘅，即係例如佢好，你知道呢個人啊，梗係失戀，所以要點你歌，你彈一個 C 小調啊，即係 C minor， 又會原來係最慘嘅 key，又會各樣咁樣嘅。幾得意嘅一種研究，咁就喺商場係咁每個星期六日係咁彈，慢慢就同其他嘅學者一齊研究出嚟嘅。 甚至乎將即係音樂藝術咧，我叫量化咗，即係好多人聽歌嘅時候，我覺得呢首歌令到我 touching， 但你可以將入面嘅元素咧就拆出嚟。點解你會 touching 咧？因為根據統計，又或者係根據一啲嘅情感上面嘅呢一種嘅方向咧，就會比較上容易 touching 啦。 係啦，即係 所以你量化咗。 係啦，即係其實原來大家人類都係有一個共同嘅嗰種嘅感受啊，咁 G major 個個都一樣噶啦 ，C minor 又個個聽落去都一樣，但係原來啊最觸動到嘅，原來就咁啱，即係例如係呢兩個 key 啊。 係，哦咁嗱，你其他嘅演出咧，其他嘅演出就係同一啲，我又講翻譬如浪浪咁樣。有冇話學到嘢，定還是喺佢身上面又感受得到一啲特別嘅感覺？ 朗朗就當然佢絕對佢手琴係改變到世界嘅，即係佢嗰種嘅方法。咁我會話我好努力去模仿啦，去模仿嘅同唔同嘅嘉賓都係即係有一定有好多嘢係值得去模仿嘅。咁呢樣嘢就係慢慢增值啦。但係當然而家開始咧，我其實咧越做咧就開始演奏嗰方面咧，我反而係即係一樣嘢啦。但係多咗一樣，我都覺得好緊要嘅。開始星期六又會。即系嚟紧都有几个嘅管弦乐团啦，尤其是管弦乐团嘅音乐会啦，本地香港我都会同佢哋一齐合作啊，但系唔系音乐上高嘅合作，唔系音符上高嘅合作， 系 而系我就系嗰个讲古佬啊，讲书佬， 系 即系咩咧？因为想。我哋想增加香港嘅觀眾群，香港其實好正嘅。而家喺歐洲，你試下指揮員跟住擰住面鞠個躬喺音樂廳啊，指揮擰住面望喺後面，唔單止坐唔滿之餘，同埋全部都係白髮一族、銀髮一族，即係開始已經老化㗎啦。佢哋個觀眾群，而我哋香港，你試下指完擰轉頭，全部都係媽咪帶住個小朋友， 哇！ 小朋友多，咁所以就要更加令佢哋。更有興趣，更加理解如何去聽一個音樂會，所以就開始出現我可以用一個講故事嘅方式啦，或者用一個生動少少嘅方法嚟到去講解點樣去聽一個音樂會啦。頭先隻歌有啲咩可以留意啦？指揮係做啲咩咧？介紹唔同嘅樂器啦。咁開始就做多咗好多呢一類型嘅推介音樂嘅呢一個角色啦。 其實以 Phoebus 眼中咧，我覺得係我睇到嘅香港嘅觀眾，即係喜愛音樂嘅人，其實個未來係行得好好喎， 非常好，同埋係好難得嘅機會。我覺得係咁耐以嚟，我都彈咗咁多年，我覺得呢一刻先至係最真正係將音樂係廣泛咁樣去俾所有市民啦。我一代都好廣泛，但係全部都係逼彈琴， 係啊， 咁淨係學，淨係學，淨係學，唔係聽嘅。 係 而家全部聽咗先啦， 係 即係唔係話即係個個都 受咗先， 因為個個都學。咁於是家長之間就冇以前嗰種競爭咁大㗎啦，反而就係個個都學算啦。呢樣嘢都係衝唔到出嚟嘅，反而仲舒適咗，不如去聽下音樂啦。咁就再加埋香港嘅音樂會越嚟越有創意，即係因為觀眾要求都高。 咗啦。咁已經一個管弦樂團嘅演出，居然又要加入好多唔同嘅造型啦，成隊樂團扮曬動物啦。咁做個動物園大合奏，咁一年一度喺呢個中環海濱又要有煙花啦。 哇！ 咁即係咁樣嘅時候，就更加吸引 到啦， 係 啊， 年輕嘅觀眾，咁就係拓展觀眾， 連小朋友都喜歡，咁個質素就會越嚟越高啦，因為會可能越嚟越多一啲好嘅琴手啊。咁佢哋出咗嚟嘅時候，又不斷咁樣互相認，係一個正面嘅循環嚟。 最緊要有一樣嘢，講另外呢樣嘢，大家可能明白香港嘅小學讀書啦。嗱，我有兩個女，所以我非常之清楚讀書。佢哋讀中文啊，哇，好多重組句子啦，學曬啲修飾詞語啦，好多嘢。學完之後到小六嘅時候畢業啦，啊，中唔中意中文啊 ？OK 啦，點解啊？冇乜睇過書啊？點解？淨係做曬呢啲 exercise。冇乜去真係睇過，唔係話我已經睇咗廿幾本書啦，而我最中意係邊本書？呢種就係 appreciation， 即係文學上高欣賞。音樂都係一樣，即係音樂唔係淨係係咁練好嗰個震嗰個 trio， 咁就會點樣清晰啲彈得，反而應該係學識點樣去欣賞音樂先。music appreciation， 我覺得而家香港就係邁向呢一樣嘢，係做得越嚟越好。係 咁啊，要再做多啲可以俾人欣賞嘅音樂嘅品質嘅出嚟，等個年輕嘅一代細路仔又好，年輕人都好越嚟越多愛上啊！咁如果你話嗱，創意都非常之重要啦，你自己喺創意音樂嘅路上邊咧，又同好多演藝界嘅人合作過嘅，咁其實你覺得最好玩嘅地方係啲乜嘢咧？ 最好玩嘅反而估唔到啊！最好玩就係蝦碌嘢啦。葉麗儀小姐係啦，佢唱歌嚇咁好聽，於是佢呢個美國加拿大巡迴，去到夾啦，哇！終於唱到佢首經典名曲啦，第一隻嘅啫嘛，佢話《上海灘》。咁啊，噔噔噔，嘣嘣嘣，點知道那個三下鼓，我指咗，但係鼓手落唔到 嚇， 因為咧喺夜環境嗰度咧有塊膠板包住嗰個鼓啦，就反光啱啱睇唔到，所以事後葉麗儀就話：阿鋼琴王子。全世界嘅華人都識嘅，而我今次亦都係第一次，點解可以第一次咁蝦碌咁樣炒粉啊？噔噔噔，個三百都唔落嘅， 唔見咗。 係啦，即係佢話真係人生嘅第一次，希望下次唔好咁啦。 哎呀，哎呀呀！ 咁呢一種嘅蝦碌係可唔應該有嘅，但係都係緊張萬分。咁呢一種嘅緊張係好唔想有嘅，但係。有嘅话又好过瘾，同埋我一世都唔会再弹错《上海滩》，冇咗个三下。 系啦，最重要个三下啦，非常有趣啊！咁啊，喺今年金曲嘅时候啦，都有现场咧，我亦都欣赏过佢自己唱出呢首歌，哇，相当 正 啊！ 系啊， 个震撼力非常之强大啊！ 即系永远佢真系永远都咁唱得，同埋佢嘅人生嘅故事真系其实好精彩嘅。如果有机会啊，你应该都要访问下佢，因为佢讲佢嘅故事，佢家庭故事，去到佢工作故事，非常之吸引。 好啊，好啊，咁睇下我哋。神光好友会唔会又揾到佢上嚟一齐倾下偈啦吓？今日同你倾住咁多先，咁希望咧你喺之后嘅时间入边咧，继续将香港嘅音乐啦做得更加好啦，继续喺无论系演艺圈又好，或者系其他音乐嘅界别都好啦，继续将呢个音乐嘅质素越做越出色，令到我哋下一代咧越嚟越多小朋友喜欢音乐， 一齐努力噶咋？ 好啊， 你哋都系做紧噶，系咁播好听嘅， 好啊，一 齐 努力 音乐， 多谢晒你， 多谢你， 拜拜。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四年一度的杭州亚运将会在今年的9月23号正式开幕了。而作为今年主办场的杭州，各个的运动比赛场馆当然非常受到瞩目了。杭州市内原来有超过10个大大小小的体育场馆，包括奥体中心体育馆、游泳馆、网球中心、国博壁球馆、黄龙体育中心、游跳馆等等。主场馆杭州体育中心体育馆就位于浅塘江南岸，主要由8个大项目组成的。分别是主体育场、网球中心、地铁上盖物业、国际博览中心、体育游泳馆、综合训练馆、城市之门、 当中最吸引人嘅就系俗称大小莲花嘅奥体中心主体育馆同埋网球中心决赛场。建筑嘅每一片花瓣都可以控制令到佢独立摆动嘅，望上去就好似两朵嘅莲花盛开喺浅塘江岸咁嘅样啦。奥体中心体育馆是亚运开幕和闭幕仪式的地方，外形由28片的大莲花瓣加上由27片的小莲花瓣组成的，所以有大莲花之称。设计的理念源自于就是浅塘江水的波动以及就杭州丝绸的飘逸。指主体场馆其实都已经投入了很多年服务的了，多个的运动设施一直都是对外开放，包括譬如是排球、网球、羽毛球以及田径的跑道等，一般的市民可以先体验一下运动场。大莲花旁边梗是有小莲花啦，即是网球中心之内的决赛场地。今次的小莲花外形和体育中心主体场馆其实都很相似的，不过外形莲花的叶片设计就更加简洁和含蓄了。葉片的方向一致，和大莲花的动态设计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等到夜晚着了灯之后景色可以说更加漂亮。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回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伴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辛苦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小情人明明仍笑装，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80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心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讲好要幸福，怎么可以忘本，今天醒觉其实也未晚，从头定套十戒严密监，忘了 了初心的我们，寻回最初的恋爱观，才能够终身不厌弃，厮守到世界也瘫痪。讲过共患难经生死，接受审判也牵手相伴，就算几千对，剩下最终几对，与你撑下去。 佢名字是 Jeffy 魏俊生，有呢一首《遗忘了初心的我们》。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等我即刻打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喺咩度啊？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七点半钟嘅时候我都记得啦，盘点政策，但系讲啲咩内容呢？ 咁今集呢，我哋就邀请咗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一齐探讨下呢，立法会喺呢个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呢，佢喺呢十八个月运作有啲点样嘅情况啦。咁另外啦，梁君彦呢亦都会评估一下呢唔同范畴嘅议员嘅表现啦，同埋盘点一下落实推动政策嘅成效等等。咁今晚七点半盘点政策，同大家一一讲下。 好，咁听下立会主席点讲啦。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啊，寻日咧就有访问啦，赞人热泪嘅。今日系咪讲下啲病呢？ 冇错啊。咁今日咧集中同大家探讨一个疾病，叫做甲状腺结节。咁甲状腺结节咧，其中一个常见病征咧，就系我哋坊间俗称嘅大颈泡啊。咁大颈泡啊，唔止影响外观啦，亦都影响嘅患者咧日常生活。原来严重起嚟咧，就甚至乎会恶化成为甲状腺癌添嘅。究竟呢个西医咧点样去治疗呢个甲状腺结节咧？咁我哋今集医生与你啊，就请嚟一位外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咧呢个甲状腺结节嘅成因啦，同埋建议一下咧唔同嘅治疗方法，同埋啦最紧要啦预防有啲乜嘢方法咧。咁今晚八点钟都会同大家一一讲解嘅。 我都比较上少听甲状腺结节呢个名字啊，咁即系我对佢嘅认识咧都少啦。咁我相信我系其中一位咧唔系好认识嘅。咁今日夜晚就要黐住医生与你啦，八点钟噶。咁十点半嘅时间咧，都系同一啲系咪病啊嘅记录啊有关噶。 冇错，咁带嚟一个纪录片系列啊，叫做《世纪疫情》。咁顾名思义啦，咁呢个节目呢，我哋一连四集，每一集呢都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呢，我哋呢个世界呀，呢个地球呀，喺呢过去呢一个世纪发生过一啲乜嘢重要嘅疫情。咁我哋每一集呢都会交代一个疫情嘅。咁今集第一集啦，就会同大家讲下伊波拉。 哇，听到都驚喎，伊波拉。 冇错，咁我哋呢会个节目会专访呢几位专家。一位呢就系呢个传染病毒嘅专家，一位呢就系内科医生。就打過呢一場疫症嘅，咁另一位咧就係一位病毒學家，咁我個故事咧從佢哋研究喺呢個2014年有一場災難性嘅伊波拉疫症爆發，就嗰度開始講起嘅，咁觸發咗咧其中兩位專家咧就創辦咗一個疫症爆發研究中心啊，這個中心咧就喺2018年伊波拉疫情嘅時候咧作出一啲即時嘅應對嘅，另外啦。亦都有一位病毒專家啦，頭先介紹過啦，佢又用當時用一啲好少嘅資源咧，就發展咗一個小規模處境嘅模擬演練啊，幫助當時喺比利時咧爆發呢個伊波拉疫情嘅時候咧，馬上作出一個應對，成功咧就幫到舒緩當時嘅疫情嘅，我哋而家都仲係經歷緊呢啲疫情啊，即係雖然都唔係伊波拉啦，係呢個 Covid 啦，究竟我哋而家我哋面對呢個疫情？同我哋當時咧，我哋人類有冇吸取一啲啟發或者一啲學習到一啲嘅心得咧？咁大家想知道當中我哋有冇一啲得著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世紀疫情啊！ 係咁病毒咧，無論喺唔同嘅年代啦，都會影響住我哋人類，威脅我哋嘅健康嘅。以前咧，頭先聽阿唱講，譬如世紀疫症呢個節目咧，都會講翻譬如伊波拉病毒啦。今日咧就有 Covid 啊，新冠病毒咧去到影響我哋嘅。咁我哋個心態咧，人類嘅心態應該點樣去到平衡翻啊？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即係可以再繼續面對一個更加好嘅將來咧？咁先要了解過去，就會更加明白將來嘅事情啦。今日夜晚大家一齊。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十点半钟嘅世纪疫情，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57点，跌90点，总成交金额5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7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2，跌4.2；阿里巴巴84.1。跌1.35，友邦保險79.45，升4毫；美團125.2，跌1蚊；盈富基金19.41，跌7仙；中國平安49.55，跌3毫；恒生中國企業65.96，跌3.8；藥明生物37.3，跌9.5。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4，日元143.8。瑞士法郎0.894，加元1.321，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2753点，升214点。港金报1790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19美元，卖出19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七咸到南去红磡，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在青衣北岸公路近住淡干山交汇处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去机场方向的全线以及是出九龙方向的快线需要封闭。现在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龙尾排到去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车龙虎山道桥底。较后位置近住黄大仙中心都是车多，龙尾在天马苑。观塘道上龙翔道现在车龙去到九龙湾港铁站。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仲有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科学院。封路情况，油麻地海泓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由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由最初收废钢铁到逐步周旋于大型国企、私营企业之间的奋斗拼搏故事。 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 国剧830，风吹半夏， 七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喂，夹合啦！ 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召集各路运动高手。今届港运会继续有五人足球和排球项目，仲加入三人篮球赛，而田径、羽毛球、游泳、乒乓球和网球比赛亦增设分龄组别俾大家参加。快啲嚟报名啦！代表你所属嘅地区参加选拔，一齐大显身手，大家都可以一齐为运动员打气噶。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近月发生数十宗学校午膳饭盒食物的投诉，质素令人关注。政府积极推行健康饮食在校园计划，学童要食得安全又健康，可以怎样拣？电视节目《铿锵集资》A 餐定 B 餐？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时间嚟到早上嘅9:42啊，咁啊出边29度，相对湿度88%，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嚟到早上嘅时候啦，咁我哋会同我哋嘅听众倾偈嘅，咁啊但系电话线咧就接紧嘅，今日呢位听众咧有啲要求啊，因为佢希望咧即系用一个更加靓嘅电话线啦，咁啊同我哋倾偈，咁啊等我哋咧无论系主持人又好啊晨光嘅听众都好，大家咧可以用一个更加靓嘅声音去到咧就系同佢倾下偈嘅，好啦。要问一下 Vicky 今日嘅听众叫咩名先？点称呼啊 ？Hello Polly， Polly 你好， 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哦， 早晨， 我系小白啊， 啊你系小白，你好啊小白， 你好啊 ，Polly， 我知道你今日有啲好人好事想分享，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而家交个时间俾你， 好啊，咁咧我就喺25号咧，因为我买咗新嘅风风电话咧，就唔识用啊，可能揿咗啲掣用唔到，咁咧就谂住。去風風店去整啦，咁當25号嗰晚咧，就因為差唔多去到嘅時候，好開心啊，就睇唔到地下有凹凸，踢一踢腳，成個人空中飛人咁飛咗去，做到五體投地，個頭落先， 哇！哎呀，真係撞傷咗個頭啊！ 係啊，撞傷咗個頭，咁個眼鏡都爆埋，整到即係啲。眼啊面啊嗰啲，但隻眼就冇影響嘅，不過就係俾個眼鏡硬親。咁咧，當其時我就梗係抹曬啲血，以為自己搞掂啦。咁咪入到去 iPhone 風風店咧，就話我想整機，跟住佢就話小姐唔好住，你好似滿面都係血，不如你唔好整咁多嘢，我哋帶你去休息嗰度咧，同你止咗血先咁。咁跟住呢大約我諗都有成四五個 party 嚟呢幫我，一個就係話你唔使驚，我一路陪住你，我係呢度嘅經理。咁跟住呢就另外啲同事呢就攞急救箱嚟啦，咁佢話你有冇見暈，我話冇，有冇見想嘔，我話冇，咁佢話因為你咁嘅情況呢可能要聯針，我哋要打救護車，即系打call救护车嚟送你去医院咁， 咁我话如果你送我医院，我个电话坏咗，打唔到电话俾我先生。 系、啊，因为你要去整电话嘛，系咪啊？ 系啦，冇。 就同我有一次咧，喺嗰间铺头见到阿发哥一样，我见到发哥想即刻攞个电话同阿发哥 selfie 啦，但系发哥我电话拎咗去整，所以冇得 selfie。 系啦，咁跟住咧，咁佢唔紧要，呢个唔使担心，我哋会帮你嘅。咁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你個人冇事，同埋我要同你注咗血先咁。咁喺即係呢個期間咧，大約有四五個同事咧都嚟出嚟幫我啦，有啲啊俾水我飲，咁咧就提醒我啊，你唔好大啖飲啊，你眯下個嘴，等佢唔好咁咩，因為一飲水落去咧可能會撞咗佢咧會嘔啊。咁佢一路都問我又仲有冇嘔，睇嘢清唔清楚，即係一路佢係不斷咁睇我人清唔清醒嘅。咁啊，直至到就有啲同事又打救護車啦，咁有啲同事咧就話你喺邊度跌親啊，咩情況啊，咁佢哋就出去視察嗰個出面嘅環境同埋影相咯。咁即係我覺得好窩心一樣嘢，就係佢哋即係嗱，我唔係喺佢個店鋪嗰度發生嘅， 整親嘅。但係你去到入去，佢就咁關心你啦。 係啦，冇錯，就係最窩心嘅嘢，就佢俾咗個電話我啦，我就話俾我聲聽啊，我喺風風電話附近咧跌倒流好多血咁，咁又咁點啊？咁我話唔講住啦咁。咁佢哋知道我電話啦，咁啊跟住救護車就上咗去，佢不斷問救護車：你哋送我去邊度？ 係。 咁佢哋話送去伊麗莎白急症啊咁。咁佢哋稍後咧就打咗電話俾我先生，通知佢我去咗伊麗莎白急症。 即直頭咧係真係當你係貴賓咁樣啊！每一秒咧都係 check 住你而家嘅情況啊、位置啊，幫你手咧就係同你屋企人聯絡啊，好好。 冇錯冇錯，咁仲有咧有啲人你都知道，即係。啲咁嘅事，啲人會控埋嚟噶嘛？哎呀，唔好意思啊，因為俾佢多啲空間咧呼吸啊，你哋唔好嚟都要去 啊。 即係呢個真係好窩心，我真係第一次用風風電話咧，我就已經啲愛咧喺個電話度 明白曬，明白曬。 咁跟住去到醫院咧，就第二個 party 啦，就係講啲醫護，佢哋好好，咁又係問啲問題啦，跟住就話俾我聽你。因为你是次紧急，要五点钟咧， 我要等 啦，五点钟先至可以等。咁我咁啊，我可唔可以打电话俾我先生？或者你俾个电话我打电话俾先生通知佢咧？咁咁佢哋上去一轮，佢话不如咁啦，因为你跌到个头咧，可大可小噶，不如你睇咗医生先啦。咁咁我咁你都不如俾咗。即係俾個電話我同我先生聯絡咗先啦，因為咁耐咧，我都冇辦法可以同我先生聯絡。佢又話，即係佢原來好心急， 佢都會擔心啊嘛。 我就俾咗我先生個聯絡方式佢，咁咁就叫佢哋醫護嗰啲人通知佢，因為佢唔俾到個電話我。 明白明白。 咁跟住稍後咧，我先生嚟啦，嚟到都成十點幾嘅。咁跟住咧，嗰、那個醫護又講，因為佢跌親個頭啊，我太好笑，我真係勸喻你咧，不如叫你太太等咗睇咗醫生先啦。咁，咁我想問咁佢要等幾耐到？而家咁嘅情況咧，應該係會邊一個鐘頭內咧都得噶啦。咁跟住咧，咁我先話俾我聽，因為其實我係住得好遠嘅，我係住喺白鄉嘅。咁啊咁遠啊，好啊，我哋嘗試下睇下會唔會幫你，因為夜咗咧，我哋就要搭的士翻屋企噶啦。 哦，明白。 係啦，咁跟住佢咧就話我嘗試下，因為原來咧 check 到我係排第二個。咁我唔緊要，如果係咁咧，我哋推你去醫生室啦，因為你排第二個噶啦，咁就推咗去醫生室。咁醫生啊問好多嘢，咁跟住就。我都是即大致一路以嚟都清醒，咁啊好啦，咁如果咁，你签翻张嘢话系你自愿出院啊，咁样啦，咁就走啦，咁 系 呢个第三个 party 咧，就系我先生。 哦，所以咧，即系一件事情发生咧，你就感受得到咧，人间真系有大爱， 好多爱， 系冇错。因为其实咧，当其时咧，不过最好笑嘅一样嘢，我提一提个医生，佢最好笑。佢问我有冇咩大碍，我话冇。咁最好笑，我话我鼻咧都拆损咗，同埋肿肚痛。 系 佢话 咁你有冇个鼻歪咗啊？ 我又想问一下咧，其实你而家个康复啊，各样嘢都系 OK 噶嘛，即系伤都冇乜事噶 嘛。其实有啲嘢咧系慢慢渗出嚟嘅，因为我系五体投地啦。咁啲脚当其实系冇痛嘅，去 check 过都冇痛嘅。咁啲手都冇咗，即系瘀当然系周身都系啦。咁但系发觉一样嘢，即系有啲痛咧系慢慢，即系好似譬如我啲。 明白， 可能啲手教啊，当其实撞到即刻冇痛，而家慢慢咧就觉得系 好似发出嚟咁嘅感觉， 系啦，抵起手咧抵唔到咯。 系啦，嗱，咁喺整个过程入边咧，首先我哋都希望你身体健康先啦，生活愉快啦。有边几位你系最后嘅时间啦，最想咧就系、是、多谢佢哋噶， 最想多谢风风店嘅经理啦，两个经理啦，咁同我急急救嗰啲啦，同埋另外嗰两位同事啦，我都因为太过个人比较都可能未试过咁样慌张啲，所以我都唔记得佢哋嘅名字。佢通常有讲嘅，但我真系唔记得 ，sorry。系咁，另外一个咧就是我先生啦，佢真系好好，一路陪住我之余，因为我行咧有阵时上楼梯有嗰啲冇力咧，佢系用佢自己身体嗰啲力咧，你就整住我啦，我即系好似半拖我， 咁梗系要啦，佢锡住你噶嘛， 系啊，冇错， 系啊， 即系好窝心咯。 明白，咁希望我哋身边啦，听紧晨光第一线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咧，都一样感受得到呢一份人间嘅大爱。 系， 多谢晒你嘅电话，多谢晒， 多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希望 Polly 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呢首嘅红日咧就送翻俾佢听嘅，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而家科技發達咧，相信無論係電腦嘅世界定還是機械嘅世界咧，的而且確咧就係能夠將好多事情盡善盡美啊！嗱、我哋喺屋企都有好多嘅廚房嘅工具，已經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捷啦。例如你唔識切嘢嘅，其實基本上咧而家都唔需要識噶啦。咁任何人只要有啲工具，你買咗翻屋企都可以咧將啲譬如紅蘿蔔啊、菜啊切得好靚。咁所以咧就個個都可以做廚神嘅，因為最複雜嘅程序咧。 有好多嘅儀器，簡單嘅儀器已經幫你做咗啦。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哦，而家想再先進啲嘅科技咧，其實佢哋做到嘅事情咧，可以話相當之多。 例如咩咧？ 特別係做便當，即係做嗰啲飯盒咧、哦。如果你翻公司食嘅時候咧，咁你通常譬如有見嗰啲日式嘅便當，佢咪好靚嘅？ 好、嗯、誇張嘅，我想話咧，之前咪試過有啲食物公司令到啲學校咧有一段小嘅時間係冇飯盒嘅， 係、啊、 因為啲阿媽喺度爭，媽媽啲小宇宙咧真係大爆發到一个点咧、啊，哇！点解你可以剪得咁靓嘅？ 同埋个个都 po 晒上网，好靓！我忍唔住我都留言，好靓、啊！ 我都入咗嗰啲 group 咧，然之后睇到，哇！ 你有冇努力尝试去整俾佢哋？ 我觉得嗰件事太遥远啦，所以我唔会尝试。 其实香港 咧，加油啊，嘉明！ 香港都有啲班咧，专系教人做呢一类型嘅便当 嘅，真系好夸张， 好夸张！ 你要一个超人又得，你要一个公主又得，你要几只动物整个动物园出嚟又得， 系啊，就系咁啊，得咗啦。 讲自己话哇，辛苦到咧凌晨两点几开始煮 饭。系啊，要啊，因为啲饭咧，你要将啲饭跌咗个某一个温度，你先可以入去个便当饭盒入边噶嘛。 跟住又要整嗰啲动物啊，整啲蛋皮啊，又整啲唔知咩切啲乜嘢啊，腌肉啊，咁样样真系辛苦晒。 同埋咧，整一个嘅呢一类型嘅便当咧，其实家长自己都食多咗好多嘢噶， 因为好多水， 因为好多碎头碎尾，你抌咧，你真系。食呢个真系好衰啊，好嘥啊！譬如个红萝卜，你吸咗个蝴蝶出嚟啦，咁你侧边嗰啲点啦？ 嗰个花咯， 系啦个花，咁你又要咧去熬其他嘢，系啦，或者你去整春卷，系、 嗯、 呢、這个整春卷，跟住就包咗佢，再整翻落个便当入边，咁、 嗯、 所以其实都系好消耗时间同埋心机啊！咁、嗯、啊两点几起身，小朋友七点几出门口，差唔多啦， 系咪啊？ 谂起都惊， 辛苦晒爸爸妈妈。 咁但系呢一类型咁有创意嘅便当啦，其实而家咧嘅新嘅方法啦，都已经系可以非常之特别啦。你可以自己 design 一个嘅便当啦、嗯，然后选择一啲相应嘅材料，或者你选择颜色都得嘅。咁、 嗯、 然后咧可以交俾咧机械人去到处理。 哦， 原来而家啲机械人咧。佢厲害到咧，佢咪有你當一個機械啦，機械臂啦，兩隻機械臂，有個新嘅，咁咪喺度夾夾夾夾夾啦。咁佢就唔係五隻手指嘅，佢就好似我哋拎住嗰啲夾餸嗰啲夾啊，即係你買三送飯咪嗰啲姐姐咧拎住個鉗啊， 即係燒烤嗰啲夾夾。 係啦，咁個夾啊，梗係整得特別靚，特別卡哇伊啦。咁佢咧就拎住個機械人咧，又黐咗個樣啊，得意啲嘅。跟住喺度整嗰啲便當咧，佢都係逐個飯盒去到個運輸帶嘅時候咧，去到個機械人面前，佢就喺佢眼前咧就執俾你要炸雞。跟住你要莲藕，佢就可以排到好靓、 哦， 非常之出色咁样去到咧 就跟足你嗰个设计去排 啦。系啊，而家、啊、多咗呢一类型咁样嘅服务咧，我觉得哇，原来呢一个机械嘅世界已经入侵咗去呢一个嘅食物界啦。 咁、嗯、我要自己买个机械人摆喺屋企啊？ 个机你可以order 嘅，即系外国有啲公司咧、哦，你可以将你自己想嘅一个嘅便当嘅模样咧，就俾佢哋公司， 哦、 然后咧就机械人帮你整。咁啊，亦都因为啱整啦，新鲜啦，有温度啦。咁你需要做嘅咧，家长就唔使两点几起身啦。你 系 可能早少少十五分钟出门口，经过佢铺头嘅时候，你就攞到呢一个嘅便当。 哇，好方便喎、啊！ 有翻自己嗰个亲子嘅设计喺入边， 系啦，即系可以叫仔仔咧就设计啦。然后咧或者一家人去谂啊，你想食啲乜嘢啊？咁你可以配合下有啲乜嘢均衡嘅营养喺入边嘅。咁、 嗯、 我觉得其实都唔错、 啊， 翻到学校小朋友一样可以炫耀、啊嗯。 最紧要嘅嘢，继续系可以威威俾其他同学仔睇嘅。 最紧要开心，最紧要开心， 同小朋友食得开心。嗯。 我的享乐时代。 前几日咧，我就因为做嘢咧，去咗一啲餐厅度拍嘢，咁、 嗯、 然后咧，发觉佢哋嗰啲装修咧好靓嘅，好多霓虹灯，就系好打造成为咧，好似以前一啲好多霓虹灯嘅城市咁样啦，就好似九龙寨城咁样， 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咁样啦，咁咧就系会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霓虹灯喺度，咁啊好多人打卡，咁、 嗯、 咧我就问佢哋啦，啊，其实如果你哋用呢啲地方打卡，其实因为你霓虹灯咧，如果你唔开闪光灯或者唔用一啲 effect 咧，其实系会影得出嚟可能唔靓，你影到盏灯嚟，可能个人嘅样咧黑掹掹咁样啦。嗯，咁跟住之后咧，我就问到一个咧应用程式系免费 download 嘅， 系 咁就好好用嘅。咁大家都可以上网 F 字头嘅四个英文字、F 字头嘅，大家可以睇下你哋嘅手机应用程式好唔好啦。咁当我见到呢个 App 嘅时候呢，佢呢係有一啲菲林相机嘅味道嘅。係、啦，你就可以揀想要边一个嘅感觉咁样啦。咁因为霓虹灯㗎嘛，而嚟緊呢大馆啊都有一个免费入场嘅霓虹灯嘅，大家可以去打卡啊。咁呢就係为期两个月嘅 ,6 月30至到9月3号。咁大家呢都可以 download 呢一个菲林相机嘅 App， 然后去到嗰度喺一啲霓虹灯之下去打卡。我觉得系 咁啊，唔使惊自己个样变咗七彩啦， 系 同埋黑蚊蚊啊最重要。如果唔系你影唔到自己噶嘛， 但系有阵时变咗红色噶， 系啊， 绿色啊。 居民话粉红色嘅灯打上块面度咧，各位青春嘅朋友咧，真系要避一避，系会将你嘅青春痘凸显出嚟噶。所以以前试过澳洲有一个商场咧，想赶走啲年青又唔使费嘅客人咧，就系摆晒啲粉红色嘅灯喺度咯。 咁我留翻啲绿色嘅光管喺下低影算啦。